种宣传教育工作，以加深大众对保障个人资料私隐的认识等。内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社交网站透露，中方今日将宣布对美国的反制措施。胡锡进说，据他所知，中方将在北京时间星期五宣布反制措施，美国驻华的其中一个总领馆将被要求关闭，又说中方是被迫采取这种对等举措，如果不这样做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在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之后，美国据报正安排一批外交人员重返中国。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一架搭载美国外交人员的包机星期三挨晚离开华盛顿飞往上海，美国国务院未有回应。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一架以色列战机在叙利亚上空高速飞近一架伊朗客机，报道说客机机师迅速调整高度，导致几名乘客受伤。电视台播放战机在客机窗外出现，以及一名乘客血流披面的画面。报道之后引述消息说，战机可能来自美国。路透社说，这架从德克兰前往贝鲁特的客机安全抵达黎巴嫩首都机场。以色列和美国都未有回应事件。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天晴酷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16点，跌246点，成交金额3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2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5点，跌1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生物制药10.36跌5.2，腾讯控股543元跌14元，阿里巴巴243.4跌3.2，美团点评196元跌3元，中芯国际26.85跌0.5，斯摩尔国际39.2升0.2，港交所369元跌6.8，长城汽车8.5升8.9，中国平安83.9跌8.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886，瑞士法郎8.385，澳元5.515，加元是5.789，新西兰元5.149，欧元9.0019。每百日元对港元7.2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3。港金现价报1744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3.72美元，卖出188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长沙环到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咧，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就系长沙环到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泥涌峡道国际学校上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埔丁角路布森排村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作为一个跳舞老师，你会教阿一啲咩咧？ 身体控制，即系我哋俗语叫 isolation 啦。因为其实阿一叫做比较科学啲，我觉得佢会中意啲实质啲嘅嘢啊。 我是跳舞老师阿当，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揀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来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团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不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直播室嘅桂花田同埋今日到佢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Happy Friday， 早晨。 系、哦，喂 ，feel 到家居嗰位咧，即刻有啲眼瞓喎，好似 有啲眼瞓。唔系，我想讲，我有啲惊咁，我觉得我有少少作病嘅感觉啊。 唔系，你本身个人都唔系正常噶。 你琴日系咪啊？真系走去晒啊？ 你定系你食蟹啊？食蟹加食加晒啊？ 就系可以关心同埋问候我嘅。 唔系，我哋而家见诊啊，望闻问切啊。 咪就系咯，姑娘同医生。嗰个手法系咁噶啦， 诶，问下你先啦， 系啊，你做咗啲咩嚟啊？ 有冇乱到啊？呢排 系啊，准唔准时啊？心情有冇乱咗？ 系啊， 准时嘅咁样， 我都准时嘅， 准时开麦， 都系一样一样咁样食嘢饮嘢，不过唔知啫。即係有陣時呢一排咧，唔知係咪心理作用嚟？ 驚弓之鳥係咪？ 你有少少會有㗎，即係可能你有少少喉嚨痛、其實平時可能你都會有㗎，但係個心咧就會即刻有少少驚。 會啊會啊！ 譬如啊，好似啊，有陣時你都知道，可能嗰日個體温會高少少嘅，或者其實根本冇㗎，自己凝住㗎咋，硬係覺得今日好似啊有啲唔係最聚財咁樣啊，好彩。 咁你即係咩事啫？你講清楚你咩事？你仲係入唔到正題啊？ 體温高少少係女士們度嘅每個月。 你有乜嘢唔舒服啊？就覺得唔舒服啫。 妥咯，我有少少喉嚨痛，同埋我覺得啊有少少有少少燒咁樣咯，好似。 OK OK， 得嗱，我一陣間咧嘅風頭火勢咧就會講咧，如果你嘅中暑。同埋咧，你可能會覺得咧，你感染到呢個叫做肺炎嘅時候咧，有啲徵狀咧係會出現咗嘅。你啱留意住10:08個九個字度啦。 咩？你嘅意思咩？佢肺炎咩中暑？ 中暑同埋肺炎嘅徵狀啊，係會點樣啊？ 係你放心啦，我今朝啊，因為琴晚已經發現啦。 發現咩啊？ 脷底生咗粒大嘅飛枝啊！ 生咗大飛 钱就唔关任何事嘅，咁你早翻啲瞓啦，唔该。 唔系佢都炎啊，佢唔系肺炎，系发炎咯、 啊。 我嘴发炎啊，你明唔明啊？真系，不过 你个人衰到咁啊，飞天山喺脷底啊。 乜脷底其实成日都有噶啦，鬼鼠阴湿位嚟噶，常见噶佢系。 脷底系真系衰格啲嘅。 佢脷底咧系常见嘅打卡位嚟噶，嗰啲飞机好衰格噶，真系。 系咁，你后 成日见啲人话咧，你会生飞机咧，可能系有啲位置你咬到啊，即系之类嘅嘢，跟住就会容易发炎生飞机。其实好难咬到条脷底噶，又 我又唔使嘅，佢有阵时系咬到啫。 唔系咬到就系侧边啦，咁脷底嗰啲系因为佢自己本身嘅身体状况咧，吓开始衰啦，系啦，开始俾啲信号你啦。 真系又俾呢啲咁样嘅信号你咯。嗱，咁啊，礼拜五咧，咁我哋本来都系例牌 Happy Friday 噶嘛。 咁系 Happy Friday 咩啊？你明明讲咗。啊，先甜后苦噶嘛？你讲衰嘢翻， 而家咪先甜后苦咯。 O K， 系 Happy Friday 啊嘛，咁咪大家打电话咯。 O K， 都呼吁咗先噶，系咪先？ 我哋今日点唱？我哋咧可以网上留言啦吓，十一点之后先打电话嚟1872388，我哋嘅 fax 号码23392453都依然运作正常啊。 嗱，老实实，如果你话咧，而家我哋喺今日要讲先甜后苦咧，考下大家搵唔搵到甜嘅新闻啦。无论系嗱国际版、香港版。内地版都好难揾到一单好甜嘅新闻出嚟。 嗯， 我想讲我而家手上面揸住个 list 咧系冇嘅，但系有啲新闻明明系苦嘅，但可能你会勉强地笑得到出嚟，因为真系苦笑咯，系都系。 嗱、啊，如果咁咧，我勉强拣一单咧，见到阿田咧难得翻咗嚟啦。早两日佢又为咗DSE 嘅考生小朋友咧就奔波啦。嗱、啊，我呢单你觉得甜唔甜咧？嗱，老老实实，佢外表系甜。但你劏开咧，里边系苦噶。 系啊，要跌真啲先。 佢嘅， 你系咪讲紧一年之后先发生嘅事啊？ 唔系啊，唔系啊，我讲紧而家会发生嘅事啦，就系佢讲咧，六大酒店啊，加推晚市外卖自取优惠抗疫啊，全部咧嗰啲你最中意嗰啲咧，又有几豪啊， 哦、 又有几多 W 嗰啲咧，全部都有、 啊。 喂，酒店都有呢个晚市抗疫、啊，去到七折、啊，有啲最低六折都有、啊。 但 佢本身个价钱贵啊嘛，阿田都唔会乱咁使呢啲。 唔系啊， 六折啊，而家 去到六折咁抵、啊， 有得贵噶嘛？去个晚餐 唔系、啊， 咁你讲嚟听下。 嗱，我讲俾你听啦，有一个咧喺个太平洋嗰度嘅， 好啊， 有个太平洋嘅，佢嗰、那个 你直讲晒出嚟啦。 佢有好多个太平洋噶 ，OK 好啦。 你明唔明佢有好多个太平洋噶、okay, ，真系 伤心太平洋咯，冇 系啊？佢话咧，佢哋有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叫日式大便当咧，我、sorry 唔好加个大。 点啊大便当？ 我本来只系想强调佢个佢个盒好大啫嘛，我谂住。 咁系咯，有啲嘢唔系可以加大加少嘅。系啦 ，hello。 咁系，你话佢少又唔系几好喎？ 系咯，小便都唔得噶。 总之有个日式嘅大饭盒， 哦， 大饭盒好好睇啦，系啊，真系争好远。佢咧70蚊起啫， 70蚊起， 70蚊起， 70蚊起系70蚊系咪买个小碟咋？ 唔系啊，有个大便就嚟啦，总之出。佢总之就我望住佢影出嚟嗰啲相咧，佢全部而家影嗰啲都好似用航拍机咧喺个天空影落嚟咧，嗰个盒咧，哇靓到咧！我数嗱，我谂啊，桂花田都系 航拍机，你讲紧个便当 系一个便当咋？佢 top shot 啊，佢高炒落嚟啊，系啊！我见到佢咧最少分咗咧有六格啦，有啲咧就有四五格咧，全部有甜品啦，又有好精美嘅炒饭啦、饭团啦，然后咧有啲蟹柳卷类似。 咩啫？呢啲便当一向都系咁嘅 setting 噶啦。 唔系我谂住吸引你觉得个 酒店70蚊喎。 系啊，酒店70蚊。 都系另外加70蚊嘅叫送餐费 咯。又唔使，佢都话外卖自取咯。佢外卖 自 取啊嘛。系啊，咁然后有啲就喺个呢间我都唔知边度嚟噶。总之有个花园嘅一个酒店啦。佢又有好多名噶。佢全从 你都系讲咗个名出嚟。 我都系咁话，你根本都冇靠沙度。 加酒店两个字喺后边啫嘛。 唔同噶，佢有好多都。 佢就有啲咸头嘅。有风骚花园酒店咁嘅， 系啊，跟住一嗱，头先太平洋原来有两个唔同嘅分店噶， 都系有伤心同埋 有好多噶，咁总之全部咧 都系同一间公司同一个机构， 系咩系咩？ 个位喺唔同嘅啫嘛， 系咪噶？ 单定香港岛嗰间， 好啦好啦，咁有 嗰酒店啊，早赢你啦， 系啦，有啲又海唔知咩， 成日入去住咁， 系啊，有啲唔知海咩酒店咧，喂，中西式咧两至三人套餐咧最平咧168蚊起，而头先我 一个人啊定系咩啊？ 两至三人啊。 两至三人系呀、啊、都系一百六十几咋。 段位计㗎嘛。 咩段位计呀、啊、 即系168蚊位呀、啊。 咁、你自己打去问佢啦。我见佢咁写。头先我话好豪嗰个呢直前又讲到话又有白毛猪呀、啊。喂有白毛猪㗎咩原来。 咁有黑猪仔自然有白㗎啦。 系 咪、 啊、有白毛猪呀、啊、又呢又露呀咁样呢哇都系讲緊呀。都系讲緊七折。 喂，其实咧，而家咧， 你话佢系咪开心啊？但佢背后当然系伤心啦，冇人去啊嘛。 哦，系啊，因为佢只准外卖啊嘛，而家冇得堂食啊嘛，酒店都唔例外噶。 都算系，都算系咁啦。我如果你俾我喺呢一个疫情里边咧，你唯一仲笑得出咧，好过我琴日我又系走去麦当当啫嘛。我琴日夜晚做完嘢之后咧，佢过咗六点，而家过咗六点真系一个咧灰姑娘一样啊。 啱啊，你嗰一次就59分行入去仲可以。 不过你都其实你都唔会坐喺度食噶 啦。 咁你去到你真系，我琴日同阿祖都系嗰、那个。分享咧就话成条街咧，好似打风球咁样，耶、就好似咧赶住新年咁样咧冇晒噶啦。咁如果你喺呢个时候想取为自己开心啲嘅，你咪豪少少咯。你去外卖酒店外卖自取咁都呢、這个呢单甜唔甜先？ 呢个 OK 喎，系啊，系咪？ 你讲紧开头头先咧70蚊嗰间咧，其实而家讲真，你就算你入得到啊吓，去间茶餐厅食个鱼蛋可加杯嘢饮，其实都可能已经70蚊噶啦。 系咯， 你喺呢个酒店度买到成个便当咁、哦、样，咩都有得食嘅话，咁70蚊我都系抵噶。 系啊，特别你有啲唔舒服啊嘛，而家你都系 shopping 能医百病咧。喺呢个时 候留喺屋企， 系啊，佢会留喺屋企。 真惜咁啊，最好噶。不过晏啲都要出去做嘢。 系嗱，都要 啊。嗱，你真系小心啲啊！ 唔系呢个都系甜嘅消息嚟噶，呢、這个时晒可以开工。 我都系， 仲唔系甜啊？真系， 系咪又系视像嗰啲啊？组 认同，又唔系啊？即系其实去试衫啫嘛。喂，跟住个 show 要影 poster 咁。 哦，你乘机自己买嘢啫、哦，原来又系咁样。 又攞人哋啲着数 系 嘛？ 咪系咯，真系嗱，点都好，你有得外卖自取又好，你有得出去做任何嘢都好。 系 喺呢个时势，我哋都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甜品嚟噶啦。 福利啊，福利！ 今日风速快活人有桂花田有曾志豪仲有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呢、這个真係太平洋啦伤心。啱啲可以打你1877388啦今日我哋星期五嘅大点唱都等緊你下。离开真的残酷吗活着温柔才是可耻的。活着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前面真的危险吗活着才是体贴的活着逃避比较容易吧风言风语风吹沙往前一步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如果潮去心也去如果潮来你还不来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才是可耻的活着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往前一步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任贤齐啊，伤心太平洋啊！不过我想话你听咧，就气温咧，亦都令你好好担心 啊！因为咧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1度气温，相对湿度72%。咁啊，热辣辣嘅早上吓，大家都要注意健康啊！因为中暑都系一件事嚟噶 吓。系啊，但系头先我话咧，佢而家唔系净系太平洋伤心啊， 系点啊？ 而家系 沙滩伤 心嘅香港沙滩啦、啊，或者伤心丽都湾啊，仲有伤心嘅，仲有唔知几多个泳滩啊！即系你冇谂过，原来我哋香港人咧对游水嗰种热爱咧，同翻工系一样嘅，冇嘢可以阻到我哋噶。 好中意游水。 系啦，嗱，我哋电话旁边嘅呢一位嘅主持，好在佢中意去沙滩咧，都仲忍得住手，佢中意晒太阳。 佢中意晒太阳，佢中意泳池多啲噶嘛？ 系啊系，佢唔中意去沙滩噶。 麻麻地沙滩噶， 好彩咋。 而家咧，即系首先，因为讲真，疫情咁样爆发咧，你真系唔应该去沙滩。如果唔系，佢都唔使封啦，系咪？ 系啊。 但佢封咗之后，即系估唔到我哋咁多香港嘅朋友咁热爱大自然、哦，插围栏又好啦，撕胶带又好啦，甚至包埋个更衣室都好啦，都要去到泳滩嗰度游个靓水、 哦。我咪话咯，佢其实系当咗翻工一样啊！你唔知咧，以为其实佢哋喺沙滩度。翻工，佢哋康文署啲职员嚟噶，唔得啊！我哋要翻工啊，咁样。喂，但其实佢只系游水啫。 但系想话俾你听，康文署咧提醒嘅各位香港嘅市民啦，佢哋辖下所有嘅沙滩系暂停开放俾市民，请市民咧勿擅进。 嗱，我哋咧诶睇呢啲新闻嘅时候咧，你真系可以咧，即系如果我哋用正面角度去睇咧， 啊点啊？ 香港人真系灵活变通咧，同埋适应力咧系强到。創造力量同幻想會嚇你一跳。譬如嗱，我哋研究一下，佢由於刪咗嗰個沙灘啦，康文署已經啦，咁咧佢為咗驚你咧，即係因為個海冇得加個蓋噶嘛，佢驚你即係 落個罩喺度幾好啊，係咪先？唔係喺嗰條岸線咧，即係叫沙灘同海個岸線，攞有個罩咁就話啫。 因為頭先嗰個比喻咧，係當年咧台灣陳水扁講嘅，佢話好多人咧嗰陣時就走去第二啲地方度投資啊嘛，跟住陳水扁嗰陣時好霸氣，佢話哼。太平洋又没有加盖的，你们就过去啦咁样。佢话你咪自己走咯。咁我哋海滩加唔到盖噶嘛。咁但系有啲咩加到盖咧？佢嗰、那个冲凉房， 佢 唔开 啊嘛，系啊， 佢锁啊嘛， 系啊。 咁呢个本来应该已经一个难题咧，系令到你想去游水嘅即系市民咧，你会却步噶嘛。 喂， 咁但系佢用咩方法嚟解决咧？ 你讲啲市民， 市民 咯、 哦，系啊， 咪有一个佢除咗有即系一定要去个更衣室嗰度，佢咪有一个嗰啲叫做公众嗰啲咧， 通身嗰啲地方， 封 咗啦嘛，嗰度都封咗啦， 封咗啫，我 系 改 佢，咪嗰啲咧，我因为我对上喺未爆第三波之前咧，我去咗一次沙滩咧，佢其实已经系咧，譬如话佢本来有10个冲身嘅水龙头嘛， 点啊， 佢真系会将佢封到咧，就系13579咁样咯。你封咗之后开唔到㗎，佢真係直情呢嗰个你揿唔到㗎啦，咁样佢而家、应该係全部佢啲水龙头都封晒，但係我哋伟大嘅香港市民佢係諗到个解决方法㗎。 係 点 呢？ 你冇得冲身㗎嘛，咁、你有洗脚㗎。佢、原来呢有个洗脚池呢，即係矮好多㗎。 喺、 下面揿嘅。 即係半米嘅到㗎啫嘛。 即係半米到阿左去到都嫌矮嗰隻嚟㗎。咁係啦。咁然后佢俾人影到相呢，就话 有 市民呢。 可以啲細路仔咁样咩喺嗰度喺度冲身。 佢用洗脚池嚟洗头冲身啊，大佬啊。 做得好能屈能伸。 喂，真係真係能屈能伸。你諗下洗脚池喎，你要成个踎喺地下咁滞。我见到佢影嗰张相咧，佢真系成个坐晒喺度咯。 明啊， 咁都要去冲、啊。 如果有桶， 我觉得呢一个都唔系最严重。系 啦系啦， 严重咧喺清水湾二滩啊，因为咧都好似头先豪仔咁样讲啦，嗰啲更衣室咧就已经即系封咗咁样啦。 系， 咁佢就话咧有人咧就特别去破坏啊清水湾二滩嘅更衣室嘅水掣啊，想攞水冲凉啊，因为佢直情系摊咗总掣啊， 是是 是，简直系爆门啊！包门为咗要冲凉啊，最终职员咧要报警求助， 即系佢自己开水闸啊，即系你落闸就佢开闸啊， 呢、這个就真系认真唔得、啊，你真系破坏公物嚟噶、啊， 都唔得噶啦，佢唔破坏公物，人哋封得嘅话就即系嗰度危险啦、 啊， 你仲要去尝试即系你系冲身嗰个地方攞嚟踎低嚟洗头啊，乜嘢都好，其实所有嘢都系危险嘅，如果唔系都唔使封晒啲泳滩啦、 啊。我好佩服咧嗰、那个人哋闩咗水闸咧，佢自己开嗰、那个，即系佢其实等于咧就系、是。话吓，过咗1点钟巴士停晒，诶、我自己开巴士啦、啊，我自己叫开个巴士，总之，但系咧，琴日仲有一个咧，真系好惨啊！咁佢喺我屋企附近咧，有个丽都湾啊嘛，佢话有个阿叔咧， 佢嗱，你谂下，你去到你可以唔冲身，你可以唔洗脚，但你人有三急啊嘛。 哦， 嗯， 吓，咁佢随处便溺啊？ 即系随处摸个 friend 影埋啊？ 随处便啊？ 吓， 仲要系头先我讲嗰个大便档啊？ 吓， 系啊，影到张相啊，佢咧仲要好有交代噶，你知？ 摸街啊， 佢唔系摸街啊，佢有交代嘅地方咧就系、是、哦。更衣室门口即系更衣室隔篱就厕所嚟噶嘛，封咗唔俾用、 啊。咁我就喺佢门口嗰度啊， 冇错。 即系意思话俾听，嗱呢度就系个厕所，帮我封咗，我去唔到，我所以喺门口啊。 即系佢似咧，系我哋嗰啲街边垃圾桶咧，咪满咗咧，咁啲人抌垃圾咧就好整齐咁摆垃圾桶侧边噶嘛。嗰、那个阿叔 咧，算系宣示主权啊！即系佢觉得咧，呢、這个地方系我嘅，那个泳个海滩我日日都有嘅，我可以做我想做嘅嘢。 唔系，佢觉得自己系守规矩咗噶啦。 我咪就 系 话 我尽量噶啦，你嗰度系厕所，不过你入唔到去啫嘛，我咪喺门口度咯。 即系呢，正正就系一门之隔，我就可以做到同做唔到嘅嘢啊！ 救命啊！然后佢仲好有手尾噶， 冚住佢啊！ 佢攞报纸冚住啊！ 啊，笑唔出啦，真系、啊！ 真系笑唔出啦，我想话，喂，其实大家可唔可以讲，即系守下守等一阵啦，好冇？你忍一阵之后就有排时间啦，可以大家去玩噶啦。 其实咁样游水真系舒服咩？真系快乐嘅咩？真系、哎！奉劝大家，泳滩已经闩咗，切勿以身试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一对夫妇和一名女学生被控去年7月28日在中西区参与暴动，案件在区域法院宣判，三人暴动罪都不成立，交替控罪、非法集结亦都不成立。至于夫妇两人被控无牌管有一套无线电收发机就罪成。法庭颁布裁决的一刻，不少旁听的市民都叫好和拍手。法官短暂休庭，稍后就夫妇两人罪成的无牌管有一套无线电收发机判刑。三名被告分别是38岁汤伟雄、41岁杜依兰以及一名学生，控罪指他们涉嫌在去年7月28日在德辅道西近西边街同其他人一同参与暴动，夫妇两人另被控无牌管有一套无线电收发机。鲤鱼门公园度假村今日开始用作社区隔离设施。天水围医院急症科顾问医生李立业表示，有医护人员在度假村准备朝早收证，预料首批病人在9:00至10:00抵达。李立业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度假村共有350间房，每间房有2张床，共有700张床。他说除非病人是家人关系，可以两人共用一间，否则是一人一屋。入院的流程会是7个联网合作，早一日会有合适名单，经筛选之后会联络救护车，第二日一次过送到度假村。他说度假村和医院二线病房类似，会收较年轻、没有慢性病、没有发烧等相对轻症的病人。度假村供应三餐，每朝起身要留低唾液样本，人员会透过视像巡访，病人就要自行量度血压和含氧量，医院就留待处理年长病人，相信可以处理这一波疫情。内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石俊在社交网站透露，中方今日将会宣布对美国的反制措施。胡石俊说，据他所知，中方将在北京时间星期五宣布反制措施。美国驻华的其中一个总领馆将被要求关闭，又说中方是被迫采取这种对等举措，如果不这样做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在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之后，美国据报正安排一批外交人员重返中国。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一架搭载美国外交人员的包机星期三傍晚离开华盛顿飞往上海，美国国务院未有回应。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1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 累数字较前两日有所回落，再多一人死亡，累计病例增加至13979宗，298人死亡。新增病例有28宗是社区感染，首都圈个案最多，首尔有19宗，京畿道5宗。军方证实再多4名前线军人确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天晴酷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76点，跌286点，总成交金额45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251点。其实活跃港股造价，中国生物制药10.4跌4.8，腾讯控股537.5跌19蚊。阿里巴巴242蚊跌4.6，美团点评195.5跌3.3，中芯国际26.65跌1.5元，吉利汽车16.38升2.8，长城汽车8.52升9.1，港交所367.8跌8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6.55，瑞士法郎0.925，加元1.34，人民幣7.011，英鎊對美元1.275，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664。港金现价报17,44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84美元，卖出1886.5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日黄大仙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美丽道一段咧就正常，咁但系前少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就慢车，龙尾蝴蝶谷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去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大埔丁角路、布心排村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黄嘅，我成日喺美孚见到啲医护咧，就搭小巴上马加烈嘅。我又想同佢哋讲句啊，加油啊 ，We shall overcome 啊，同2003年一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老婆，系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科学与 研究只能够在象牙塔入面同普罗大众距离遥远。 珊瑚修复咧，整个香港都关事嘅，因为个海就系大家噶。 保育意识可以由了解研究开始培养。 佢哋越细个接触到生物多样性啦，可能令到我哋嘅环境教育咧，可以做得更加好、更有效嘅一个方法咯。 连接自然与生活，电视节目《生态人》，逢星期六晚10:50，港台电视31。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天气咁热啊，有酷热天气警告，想凉快啲嘅，大家都可以咧喺点唱嘅时候写多几只字，就系话啊，我想你可唔可以唱只歌俾我哋听？咁大家，所以佢一唱嘅时候，大家会凉快，因为会毛管冻，毛管冻会冻一冻。希望趁住佢啲歌喉，佢读歌嘅方法，令到大家可以透心凉啲。佢边个？佢咪就系、是。佢咪就系独歌王曾志豪啦！ 讲开独歌咧，你知唔知道我屋企就当然有两个小朋友啦。我一唱歌，你估下佢哋嘅反应系点噶啦？我都估唔到，成日话两兄弟性格唔同。果然啊，我每次只系唱一两句歌咋，其中一个仔就会同我讲话唔听啊唔听啊唔听啊，但另一个仔咧就会话我要听啊我要听啊我要听啊，哇！嗰一刻啊真系我真唔知点反应好啊！我净系可以话有啲啊真系识货，有啲咧就真系锡身。你估下大仔中意听我定系细仔比较反感啲咧？我下次开股话你知，我的目标当然就是令到他们两个都喜欢听我唱歌。好，我今晚再练习一下先。来来来。咁啊 ，DSC 放榜啦，无论你称呼佢做状元啊、榜眼啊，或者唔同嗰啲咩探花或者一般同学仔咩都好咧，咁啊成绩派咗出嚟啦。咁啊，如果你话回顾咧，由我哋会考啊到即系呢一个 DSC 阶段咧，你有冇发现咧有咩共通点咧？最大嘅共通点咧，我琴日睇完新闻之后咧，我发现咗一样嘢，就系咩咧？好似用呢、狄更斯嗰句说话一样啊，幸福嘅家庭咧。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就各有原因，我现在都发觉是一模一样的。考得成绩不好的朋友各有不同的原因的，可能有家庭，可能因为会有些什么突然身体不舒服，很多原因的。但是考得好的那些，他们每一个人出来讲给你听的成功秘诀是大部分都是一样的。由我读书那个年代，会考那个年代，一路到现在这个 DSE， 我见到呢那些考得好的朋友呢出来接受访问呢，他永远都是有以下这几句说话的。第一就是说，哦，不用死读书的，我平时都不是死读书的。第二，一定要平衡温习和娱乐的时间的。第三呢，都没什么特别心得的，你平时多些发问呢，那就 OK 的了。这样你有没有发觉啊？你好少听到咧，有一啲考到即系又有状元啊，又剩嗰啲咧，佢嗰个叫做攞 A 心得咧，系话多啲补习啦，同埋咧就不停做功课啦，同埋唔玩嘅咁样，冇嘅，从来都冇嘅。嗱，今届又系，我见到咧，佢有一啲即系访问咗一啲状元啦，譬如咧，佢有一个就系特别考埋咧日文啊，都攞到 A 级成绩咁样。咁啊，问佢哋咧就话，喂，究竟咧你哋嗰个心得系点咧？咁啊，同学仔就话啦，哦，其实咧最紧要都系咩咧？就系多听、多讲、多运用。对于呢啲语言运用咧，一定要有兴趣啦。佢话啦，你大胆讲、大胆写、大胆问，多啲睇文章，多啲听日文嘅音乐或者睇日文嗰啲电影。只要你中意做嘅嘢咧，就会比较容易学习同埋进步啦。所有语言都适用噶，咁样。就咁表面睇咧，可能你就会话佢系咪又收埋咗啲秘诀唔话俾我哋听啊？点解佢讲得咁轻松嘅？嗱，但系咧，你再谂深一层咧，佢呢一样嘢可以话系最高境界嚟嘅。因为点解咧？嗱，无论系日文定系英文，哪怕系中文，你容唔容易做到头先呢位即系学生讲嘅几个秘诀咧？第一，大胆讲，我做例子真系好难喺香港咧去大胆讲外语，特别系你讲英文啊。 你如果一讲错咗咧，你都会俾人笑几耐先得噶？娱乐圈嗰啲又俾人笑，嗰啲政客又俾人笑。咁系啊，佢哋系值得俾人笑噶嘛？咁即系唔系好容易大胆讲到啦。嗱，大胆写，大胆问。问呢亦都系由细到大呢，唔知点解我哋香港学生呢总系卡住咗喺呢一度嘅。你一问嘅可能就会俾人哋同学仔又排斥你啊，又或者呢你知唔知啊，如果呢你要做到发问到 point 啊，其实首先呢你要有一定嘅认识嘅能力先得嘅。所以呢如果你要做到大胆讲、大胆写、大胆问，而唔系呢你俾答案我啦，我照抄呢，其实已经是另一个境界嚟噶啦，所以我觉得咧，其实佢嘅心得咧系总结得很好嘅。仲有啊，佢话咧，只要是你喜欢嘅事，你就会比较容易学习同埋进步。呢、这个咪就是最难咯，因为好多时候咧，你都会见到我哋好多学生咧，其实唔系做紧自己中意做嘅嘢，可能佢净系做紧一啲咧系被逼啊，好难去即系抗拒啊，老师要交功课啊嘛，所以咧睇翻咁多届嘅状元啦。其实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你喜欢的事，你就自然会给很多心机去做的。咁所以呢，如果你觉得你今次考得不好的话呢，唔紧要啊，你想一想个方法。你未必是话呢我要报多几多个补习。可能你应该想个方法，就是我怎样令到我可以重新爱上这个科目，我可以多啲问多啲諗同埋多啲喜欢佢。是啊，爱个科目，爱佢多一点啦。风头火势，唔知道桂花田可唔可以做到呢、这、一个多啲问、多啲讲、多啲写，同埋多啲爱呢？多啲爱边啲呢？其实够噶啦，佢对佢屋企人咧应该系好多爱噶啦。可能佢而家应该做嘅就系多啲放啊，大胆放手啦。我哋交俾你啦，桂花田。 有啊，我有多啲问噶，咁我亦都有多啲放噶，系啊。系放咩啊？多啲放工时间，咁可以多啲陪啲仔女。哎呀，系啊，大家都要努力加油啦吓，即系不论考得好唔好嘅同学仔，其实都系出路系有嘅。不过最紧要就系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酷热天气嘅警告啊，已经挂咗好多好多日噶啦，分分钟今年咧会破咗历年嘅纪录咧，唔知有几多百小时咁样嘅。各位仍然要出外嘅朋友，除咗防疫要紧咧，亦都要小心中暑啊！我怀疑啊，早早你真系咧，可能咧吓、啊、又话放工之后翻屋企嘅天台度晒太阳，而搞到中暑啊！其实咧，仲有就系话咧，地盘管工咧都应该按照指引咧安排咧户外。工作的工友在酷热天气之下开工的时间和适当的休息，我不是职安剧，不过都真的要跟大家讲翻，因为有时放工的时候呢我一点几啦，咁跟住咧都见到有啲工友咧喺户外，即系烈日当空冇呢个叫做嗰啲人防咁样咧，跟住咧就遮住佢哋咧，哇兜头猛晒咧，其实都好吃力嘅。咁啊，而厨房煮餸嘅你啊，都唔好忽略喎，以为咧喺喺屋企点会中暑啊？唔系啊，唔好意思啊，天气太焗咧，你嘅抽气扇又唔够强劲咧，抽走嗰啲热风咧，咁你又开住个火嚟煮嘢食咧，咁其实好容易中噶啦。咁啊，仲有就系咧，天气咁热，仍然。要行山的你呢就更加要小心了，如果你一个人行突然间因为这么热而晕倒，没人知道真的是危险的。有专科医生就说了，中暑的症状呢会出现体温上升啦，是啦，咁就真係咁热啦嘛。咁头晕啦、头痛啦、想呕啦、身体出现会痉挛啦。嗱，医生话呢有人误以为呢啲症状呢就係确诊肺炎。虽然呢两者都会发烧啊，但係两者係有分别㗎。如果係传染病嘅话呢，病原体呢係会针对身体某个部分嘅，即係某个部位嘅。例如上呼吸道感染，咁会有咳啦同埋鼻水。但如果中暑係长时间在外面晒而是散不到热的，这些即是这个发烧和那个发烧是不同的。另外呢染病是会令到体温上升，但是你身体手脚会冰冷的、哦。而中暑的朋友呢手脚呢是会较热的同埋会出汗。大家呢同是即是一样发烧，但是哪个烧得会热一点呢？是中暑啊。 中暑咧会烧到40度嘅，咁啊而感染病嘅话咧，大多数都会低烧38至39度。咁啊，医生讲咗几样咧，发烧唔同嘅症状，大家要记住佢啦，否则咧唔以为自己咧确诊咧，又担心又唔开心，咁就唔好啦，系咪？嗱，大热天时喺屋企开下风扇，吹下开下窗咁吹下，如果真系热嘅话，开一阵冷气咧都系需要嘅。而家系有啲咩事？疫情关系有啲咩病，大家都唔好啦，系咪？ 年少的千千痴狂，迎向这金色阳光，风景多美，天多阔，诱惑我去偷看。浮躁不安的我们，无法不憧憬桂冠，挥出的棒，想击破阻隔着视野的门。前路更宽，似我这生命，给我用两眼长夜博览众星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愿你知每步每步我细分。 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是快乐的孩子。 早晨，早晨啊！ 早晨， 早晨，细眼仔同埋肥妹仔。 早晨，瘦眼茄。早晨啊，喺屋企嘅细眼仔。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瘦眼茄。早晨啊，咁多位我哋洗手都。 系啊，细眼仔啊，你系咪好似话咧？你屋企唔舒服啊？你屋企人？ 唔系我屋企人唔舒服啫嘛，我冇事啊。 系 啊， 啊，真系你冇事啊。 我想讲我是第一次 home office 做这个环节啦。 是啊。 我姐姐呢她个工人姐姐啱啱走了出来帮我。 是啊。 帮我做乜嘢点解我会咁讲。 你都明白呢上次我你。 好笑啊。 那个都是你工人姐姐啊上次我那个整冷气的哥哥嘛。他望住我咪仲觉得系咪特别傻咗啊？个主人系咪热到咧癫咗啊？咁样 对住个电话喺度咁样傻猪猪。 系啊，真系 走咗入房啊！我觉得有少少尴尬。 系啊，你又好啦、 啊。好彩好彩咧，我妈咪咧喺做呢个环节嘅时候咧，佢同我我啲家姐哥哥咧去分享啊，去俾佢哋听啊。 你分咩享啊？你根本你屋企人都唔理你， 唔系噶， 完全唔想睬你啊！你无论点扮声，佢都唔睬你。 你喊都冇用噶啦，喊都冇人嚟救你。 好啦，咁我哋咧今日咧又要上堂咯。咁我知道咧，阿细眼仔个爸爸咧佢唔舒服咧，嗱我建议你咧做多啲运动， 做多啲运动。 其中一个运动咧，起码我哋而家唔会叫你去游水噶，咁危险咧、 哦。 我想同你讲跑步、 哦，游水就去跑步又好好啊。 跑步你可以自己跑啦，可以戴住口罩跑啦。 我游水都系自己。 哎呀！但你游水好少会戴口罩游噶嘛？ 哦、 我冇见过。 游水你一落水啊，全部人上晒水啦。 系啊， 我话俾你。 系啊，好啦，咁我哋咧就讲跑步啦。我哋问一下大家啦，我哋不如咧先由咧，我知道我哋两个拍档最中意就系买嘢嘅，买跑鞋咧。 边两个拍档啊？ 你哋两个咯。 哦哎、我哋已经成为你拍档啦、 哎。我中意买嘢，我哋满足佢啦，佢讲到乱晒。 系啊，咁系啊嘛。好啦，你哋有冇留意咧？你嗰对波鞋啦，唔一定系跑鞋嘅波鞋都系嘅。 系啊，点啊？ 佢咧穿鞋带嘅时候咧，佢有嗰个最尾最尾最上咧，仲有两个窿嘅噃。 系啊系啊。 你哋通常会唔会穿埋佢噶？ 我咧就有时穿，有时就唔穿嘅。 哦， 因为咧， 你当耳窿咁样穿法。 系啊。咁因为呢因为有时佢会高得滞呢顶住我。 哦係呀係呀。 咁、啊、所以 即係你弯腰嘅时候个肚腩顶住你绑唔到嗰个位呀。 唔 係呀係呀。咁惨呀你绑鞋带都绑唔到。 个位顶住咗顶住咗呢绑住会卡住我隻脚仔唔舒服啊。 哎呀咁细眼仔呢你有冇绑埋最尾嗰两个鞋窿㗎 我自己啱啱咧去咗睇我个跑鞋因为我想讲我从来都冇特别留意过。 系啦， 讲完之后咧又真系，我见到我有两对跑鞋咧，最高嗰个窿咧，最高嗰个位置，佢都有两个平牌嘅窿。 系啊， 其中一个咯。 你有冇？你有冇 啱定唔啱啊？ 嗱，佢冇话啱定唔啱嘅。而家咧第一个问题就问你啦，其实你知唔知呢一个咧最高嗰个窿系啦？佢爱嚟做乜嘢嘅呢？ 阿古系因为咧，因为咧。希望可以绑紧啲嗰只鞋咧，令到你跑起咗上嚟咧，唔好兼顾到嗰只鞋会唔会甩啊？咁咧就应该系有帮助噶。 但正常你就算唔绑嗰两个窿咧，你对鞋都唔会甩噶。 唔系咁即系唔系？ 我忍住笑啊！即系你阿爸妈咧买对鞋俾你咧，你细细个谂住着七年嗰啲买42号鞋， 佢应该系啦。 咁我谂咁样啫嘛， 唔系咁样。 我又系 好啊，你讲 下 吓。好啊， 我觉得咧，如果有两个窿你绑晒嘅话咧，唔咁容易咬柴。 冇咁容易。哦，咁又唔系嗰个地方保护咬柴，但系咧都系同保护只脚有关嘅。原来佢系咁样解释嘅，得得。嗰部跑鞋咧最高嗰个窿位咧，佢系爱嚟防止咧。如果你可以绑埋佢嘅话咧，你嗰个咧鞋窿同埋你个脚眼咧，佢就唔会咧有机会令到你只脚咧向前移啊。佢绑实咗咧，你就会黐住个鞋跟后边个位啦。佢话咧，你绑得紧啲咧，你冇咁容易会变成咗咧，你只脚掌咧成日跑跑咧向前撞到个鞋头，跑跑咧向前撞到个鞋头。佢话咧，如果你平时咧好似阿桂花田妈妈呢啲咧行两步去追巴士咧就小事，但系如果咧你系行到好远好远跑步嗰啲咧。佢话咧，你不停咧，嗰只脚咧有机会就不停向前撞你个鞋头咧。 系啊系啊。 佢话有啲跑完马拉松嗰啲人咧，只脚趾公系发黑噶。 哦。 就是、因为咧，佢 长期撞 佢不知不觉咧，可能佢拣嘅 size 或者佢绑得唔好咧，佢不知不觉就会向前撞咧，就会向前撞咧。佢撞到淤咗黑色嘅、 哎， 真系会。 你早啲 讲呢个信息啊嘛，因为咧我妈咪咧早阵子咧就几月个月前咧去咗山顶嗰度咧，同埋我咧去行山，咁咧喺由嗰个山顶行到落去中环嗰度咧，嗰啲路好斜噶嘛， 佢脚趾公跟住就黑咗啊， 嗰只脚咧脚趾 系咪污糟咋？ 唔系啊，长期喺度冲前冲前咧， 系啊， 跟住佢只 落斜啊， 系啊，好斜咧，嗰只脚趾真系系突咗出嚟啦，即系去到嗰只鞋，因为而家嗰啲网面咧好松噶嘛，跟住佢之后咧， 你妈妈脚趾甲尖到突咗出嚟啊， 冇得穿到，但系咧 好核突嘅。 之后佢只脚趾公真系痛咗几日啊， 会噶，同埋佢话咧仲有另外一个好处咧，佢话因为咧你绑到最上嗰格咧。咁你条鞋带咧，你咪即系又将佢缩短咗噶嘛？ 手眼球系啊，你好。 唔系啊，我系手眼茄啊。 你肯定？我肯定喎。 系咩？我青春期啦，我变声。 跟住点啊？ 佢话咧，咁你条鞋带短咗之后咧，咁就算你真系甩咗啊，佢都唔会咧，即时咧佢仲条条揈咧，佢就唔会有机会kick到啊。 哦 咁所以咧，你话如果真系跑紧步嘅朋友咧，哎呀，你见到佢甩咗咧，你都唔使即系太紧张，会有即时危险。 嗯、 所以原来最尾个窿咧，系真系可以帮你跑步更轻松啊！ 形容呢个系中国不得不采取嘅措施，国际关系嘅基本规则同外交事务嘅对等准则，要求中方必须做出咁样嘅反应，否则中国作为大国嘅信誉将捅出一个大窿，应对复杂局面嘅防线有可能崩溃。胡锡进相信中国嘅专业外交团队经过充分评估，先至形成应对方案，并选定报复目标。又话同美国嘅斗争高度复杂，相信这个团队会高度忠诚，选择最好或者最不坏的策略，帮助中国应对不寻常的挑战。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一架伊朗马汉航空客机在叙利亚上空被以色列战机拦截，客机机师被迫调整飞行高度，令几名乘客受伤。美国承认派出 F-15 战机在叙利亚上空飞近一架伊朗客机，但强调双方保持安全距离。话声是《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国防部官员，客机当时飞越美军在叙利亚的一个基地，美军派出一架 F-15 战机飞近，双方最近距离一度只有1000米，确认是客机之后保持安全距离，而第二架 F-15 只是出现在附近。客机从德克兰飞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最终安全降落在贝鲁特。飞机记录资料显示，客机曾经突然俯冲之后再次爬升。社交网站片段看到多位乘客头部受伤，机舱行李散落一地，有人着上救生衣。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天晴酷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89点，跌373点，成交金额5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3点，跌3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7.5，跌19.5；中国生物制药10.32，跌5.6；阿里巴巴241.2，跌5.4；美团点评195.2，跌3.8；中芯国际26.7，跌1元；吉利汽车16.28，升0.8；港交所365.4，跌10.4；长城汽车8.5，升8.9；斯摩尔国际38.45，升4.5；中国平安83.65，跌1.1。 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9.887，瑞士法郎8.384，澳元5.515，加元5.787，新西兰元5.149，欧元9.0035。每百日元对港元7.2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78。港金现价报17,44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7.65美元，卖出1,888.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黄大仙凤德道有爆水管，现时凤德道咧去竹园方向，近住黄大仙消防局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就系凤德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黄大仙消防局咧慢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路面方面，喺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蝴蝶谷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毛街。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埔丁角路布森排村来回、葵涌道上程长道方向观塘、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夏日心一分。周日节目听得好开心， 相逢自是有缘。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黄昏六至八。 I'm crazy for trying, and crazy for crying, and crazy for loving you。 陈海琪，悠长假期。 唔想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人偷晒，咁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同动态警报功能，仲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窃，安装闭路电视。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耗电量大的电器是不是都是就咁插入家用插销就 OK 的了？ 所有电力工程包括安装、改装和维修都必须要聘请注册电业承办商承接该项电力工程，不能够直接找电工进行的。 不想咁无知， 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朝早 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用电安全知识站。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之后嘅风速快回啦，我哋先呼吁电话先 吓。好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咁我哋网上留言都欢迎啦。至于 fax 号码2339653，我哋收到几张吓。 冇错冇错。 32度气温，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电话里面有黄耀祖。 我見到我呢一邊咧嘅天氣真係非常之咁好啊！但係 好吸引啊！出面 好吸引啊！喂，藍天白雲啊，連白雲都少見啊，成個天藍到不得之了。但係咧，但係如果戶外工作，尤其是嗰啲清潔工人咧，即係我都睇到啲新聞咧，就話佢哋咧，個工作時間因為疫情嘅關係咧，非常之長啊，所以咧，你哋尤其是你哋啊，飲多啖水少啲啊嚇。是啊，嗱，我睇咗个新聞，我自己觉得有啲匪夷所思嘅、因为呢单新聞呢係喺琴日度发生嘅。咁大家都知啦，琴日由嗰个疫症嗰个確診嘅数字又破咗个新高啦，喺、香港嚟讲。但竟然我会睇到呢一单新聞喺黄大仙区度发生嘅。 发生咩事啊？佢係重灾区㗎喇而家。 就係、啦，所以我就话其实呢单新聞真係荒谬到一个点呢，係我唔知点解、或者可能我開始明白點解黃大仙會變成一個重災區。昨天就有呢個警方的特別職務隊人員根據線報啊，就做了一個、打擊了一個叫做街頭聚賭。 哦，聚賭啊？ 係啦，嗱，聚賭我哋耐唔時都見到啊，但係喺疫情底下，今次咧。 佢唔去室内噶咯，佢咪走出出嚟咯， 系啊，同埋佢赌命咯，呢个时候系咪啊？ 坚系赌命，我话俾 佢同埋赌水咯，赌水落海啊嘛，佢 佢咧就冚咗一个咧就系街头聚赌嘅摊档咁样啦吓，黄大仙区。街頭即係喺户外度咁樣做嘅， okay. 其實捉咗兩男兩女嘅啫。不過佢哋嘅年齡呢亦都係介乎於我哋咧疫情成日都會話年紀大啲嘅朋友要特別小心啊。今次捉咗呢啲嘅朋友係69至到88歲。 啊哈！ 哦，咁唔怪得佢走唔得，走唔得。 咁佢 所以俾人捉咗。 唔係佢可能冇諗住走㗎。有赌未为输啊嘛，走咩啫？佢而家 警方嚟到，梗系四速逃啦，系咪先？可能呢年纪走唔碌， 佢赌咩啊？佢 就唔好啊！ 佢哋嗱，我见到就嗱，我睇副牌咧，我觉得 你睇副牌咧，就你都有啲伎俩嘅， 即系嗰啲证据系咪？ 好惨啊！ 我唔系问你佢叫几多飞，你唔好话我睇副牌咧。 真系要睇副牌嘅，因为报道咧系有特别咧，就影咗啲相啊，就是、警方咧就捡走咗佢哋嘅 pair 牌咧。作为证物啦，其中一家嘅朋友即系报道咁讲啦，佢揸住乜嘢啊？揸住个十夫同埋四条积啊！你知唔知啊？ 十夫同四条积，即系佢哋玩紧 show hand 啊？ 唔系玩紧嗰啲叫做咩啊？ 十三张 嗰啲 friend 啊！ 就系、是、上面就摆咗三只，跟住摆五只，跟住就又系五只 咯，系啦。 咁佢哋而家 孤老二赌啊！你知唔知啊？ 咁佢哋嗰啲筹码咧，佢哋啲筹码系咪仍然都系用口罩噶？ 系喎， 筹码就应该唔系嘅，因为佢哋可能系街头赌档啦。 我带你五个口罩。 系咯，现金 的哦，用现金添啊！ 嗱，咁如果佢改咗， 佢如果转咗用酒精搓手液，咪好咯。落趴啦，系唔知酒精搓手液，系啊，喂，咁你带我咩啊？ 我支30个 ml 啊，嚟我支50个。 系啦，咪瑞士银行推出嘅酒精搓手液500 ml 推出嚟，哇，赢你啦，系咪先？ 佢有埋 number， 点解要俾钱啊？ 系我带你两个眼罩，我带你两个眼罩，呢个时势应该用呢啲啊， 又或者咧，佢哋嗰啲咧赌嗰啲赌片赌到最大咧，咪话咧，我呢张本票咧由瑞士银行出嘅， 系咯， 我呢个口罩咧系喺边一？ 啱啊！ 如果你都要攞一张纸咧，可能佢就推出咧瑞士银行嘅咩啊阴性检测报告， 系啦，嗰个紧要啊！喂， 一银行嘅阴 性，唔系， 一樽难求啊！ 系啦，即系我直情讲紧检测报告喎。 系啊，检测报告系 OK， 系啦，攞到出嚟就已经话即系搞掂咗。 但系其实又系好唔明白吓，即系因为嗰啲咧，应该冇瓦遮头噶嘛，系咪啊？即系嗱， 佢又冇讲到系咪有瓦定？ 即系你担心佢会中暑？ 咁你即系烈日当空噶嘛？ 你担心佢中暑啊？ 有关系， 都系一件事嚟噶嘛？咁即系咁但系而家咧就系讲紧佢哋有几多人，即系初步怀疑嗱，捉到几个啦。咁但系有冇初步怀疑有几多人逃走咗？即系走甩咗啊！咁 会唔会如果佢四个人做单位，就首先佢最多系聚赌就唔系限聚咯，系咪啊？会唔会冇事啊？ 系咯，咁我谂聚赌应该仲大罪啦，系嘛？嗱，佢就话系捉咗四名嘅被捕人士嘅，咁涉嫌咧呢、這个我哋又好想知道佢哋犯咗啲咩法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啱 呢啲咧唔系叫做街头聚赌，佢个名好长噶， 叫咩啊？ 我读俾你， 好好好， 叫做涉嫌犯咗 在赌场以外任何场所或在街道上进行赌博。 哦， 即 系你系一次过其实犯两样喎，系嘛？ 即系你唔喺赌场赌， 就本身系犯法噶啦， 就已经犯法啦。 系啦，因为如果唔系马会唔放我你。 哦，系。 系啦，原来咁样嘅。 咁咪即系其实诶，讲啊。 你讲 。唔系咁，即系话佢咁长嘅，唔系咁长嘅字句，即系话呢个系书面语嚟嘅啫。咁即系而家其实四个字非法聚赌就系已经系呢个罪名啦。咁样 一个字赌咯， 系啊， 系 啊，赌都 OK 嘅， 系啦系啦， 日日都赌嘅垃圾， 系啊系啊。 嗱呢个咧就第一个我见到咧，都觉得系疫情底下好荒谬嘅我哋日常生活会见到嘅事件。 唔系可能佢冇嘢做啊？ 咁实冇嘢做咧，你八廿九岁啦， 同埋你明唔明啊？点解咧系六廿九岁同八廿九岁嗰啲朋友咧？因为今日 期间 今日咪有一单新闻咧，话琴日有人喺商场度行咧，嗰、那个阿伯咧就冇戴口罩， 系啊系啊， 跟住啲人系咁叫佢戴咧，佢就抛出一句金句就话：我唔怕死啊，我唔怕死啊！嗱，会唔会就代表、即系佢哋呢啲已经系即系好睇得开， 去到咁， 佢哋嗰个道行系好高嘅，所以佢觉得自己系即系唔怕死嘅。除咗烈女不怕死之外咧，阿伯都不怕死， 系啦， 阿叔不怕死咁样，所以佢又会出去聚赌，佢又会唔戴罩行商场。佢过马路都系用寒冰掌， 系咪先？都系都系， 系咪就系同一类人嚟嘅咧？所以佢哋嘅行为就咁样嘅咧。 但我觉得有另外一类人咧，除咗年纪大之外咧，年纪轻嘅话咧，都可能会话：诶、你出年咧，等一年你都仲有机会嘅，就是、一众嘅 DSE 考生啊。大家都见到啦，我哋呢个嘅杨润雄啊，我哋嘅局长啊， 系 咪发咗一个嘅发表咗个諗法啦 ,ok? 呢个諗法呢唔知阿田你听到有啲乜嘢嘅意见啊，因为佢话呢佢都理解到啊，即係呢今年呢就呢个 DSE 放榜啦，好多嘅考生啦就为咗健康嘅理由呢唔可以返到去学校啊，就去攞成绩表咁，觉得好似呢 miss 咗一啲嘢喺佢嘅人生度，咁咪呢就觉得呢好不如咁样啦，佢就提议大家出年放榜嗰陣時，就算你冇再考都好啦，不如你就用出年放榜嗰陣時，你先至翻返學校，同你嘅師弟啊、師妹啊分享下經驗啊、心得啊，咁你咪可以補翻影嗰張相咯，咁樣 都好喎、 啊。呢、這個即係另外一個好即係好獨特同埋好創新嘅諗法啦。邊個會諗到真係遲一年之後先至翻去影相咧？係咪？ 其實我開頭聽咧，我都仲冇咁正面嘅解讀添啊。我聽到個解讀咧，就似係嗰啲咧，即係話嗱，今日大家嚟飲啊嚇，係大家嚟喜宴飲多杯啊！喂，哎呀，如果你今日請唔到你，唔緊要，出年請過你啦。 係啊，即係大家嚟試咯。 出年請過你啦。 咁咪即係叫你 repeat 咯， 係咪啊？明年再見，又或者你去到殯儀之星嗰度咧，即係話，哎呀，未能夠上山嘅親又唔緊要嘅，我哋出年再嚟過。係 啊 係 啊， 出年再 嚟過，拜拜咁樣，再見咁樣。 今日咧就結婚，但係你哋嚟唔到唔緊要嘅， 出年再嚟過。 再見過， 係啊，唔係又或者調。通常是那些去不到那些賓客，說哎呀阿天你請我，哎呀我那天不空，喂我下次一定來，下次一定來 下次會早到添， 下次早到，下次早到，是啊真的下次早點到，下次你的女兒結婚嘛，下次早點到咩？但其实佢个用意系咪想等你冇咁开，冇咁唔开心啊？ 我觉得有一点都啱嘅，即系如果佢作为自己一个过来人，今年经历过一个咁多障碍嘅放榜日啊，佢有经验咧，同翻啲师弟师妹讲咧系好嘅。但系呢样嘢系咪真系已经可以填补到？ 填补到唔到咧？ 佢本身今年即系 miss 咗嗰个 moment 冇咗啊？ 系咯， 因为咧其实有啲咧学校啦，即系就真系咧做唔到嘅，就系、是、因为点解有啲学生？咁恨年，即系呢个系真系叫做翻学校叫最后一日日子，属于佢哋嘅日子啦，系咪？咁因为有啲咧，毕业典礼行唔到啊，因为即系无端端咧，即系可能就可能开学期间咧，学校都准备唔到呢个开学礼，谂住七月嘅，哦、啊，点知原来七月咁样又 lock 即系叫提早放暑假咧，所以佢哋话好遗憾啊，觉得呢个中六咧，咪班相影唔到，毕业相影唔到，毕业礼行唔到，咁连 DSE 放榜我都翻唔到去，咁我呢个中六做咩咧？ 出年咯， 你明唔明啊？ 佢同你讲， 所以佢哋啲后生咁想翻去嘅原因就系话，我连呢个属于我嘅日子，我都希望可以喺学校老师同我同埋同学一齐度过咁样咯。 所以我谂我哋咧知道噶，政府做嘢咧，佢成日都觉得有下次噶，所以今次有漏洞唔紧要，下次堵塞翻，下次再嚟。 我哋明年见啦， 明年见啦吓。分得这么开。下次要抱得紧，讲得这么多，下次要听真。你我双手牵手欣赏那套歌剧，歌手 想找到找了，下次留你我忍了，双方一早好了，下次再关心。从前讲好恋路就自泪再等等，懂得怎么等定会更伤心。 次啦，下次爱你啊！佢系张敬轩啊吓， 下次先爱我。 系啊， 咁而家咧， 而家就到你咯，系啦。 我想话咧，嗱，曾志豪咧就你好睇书嘅，你成日都睇书嘅。 系、 啊、早早你之前细个， 我唔中意睇书嘅， 细个都唔中意嘅。 细个到而家都唔， 佢唔中意输噶嘛，因为 系啊， 佢净系要 win win situation 嘅啫， 好正面嘅佢， 佢净系要 win 嘅啫。 咁你当你啲书系高啊，即金啊，黄金咪好咯，咪成日话书中自有黄金屋啊嘛。 系啊系。 诶、哎，但系你会唔会咧，即系睇阿曾祖咁问下你啦，即系我同阿祖都唔系多睇书嗰啲人啦。咁咧，但系咧，我仔咧同埋我女成日睇书，佢哋咧，你会用啲乜嘢？譬如当你睇，你每一次我可以睇得晒噶嘛，有啲书。咁可能啊，又够钟做一啲嘢，就要停留。留喺嗰度啦，咁你会用啲乜嘢摄住？会唔会用啲嘢摄住你嗰、哦？ 以前咧，我就会接起个书角佢嘅。 最憎人哋咧，整、整到啲书咧，哇！ 到而家， 你本书自己嘅，你 咪咯， 人哋接起个书角。 我听到佢， 我会噶，我以前会接起书角嘅，但系有分嘅，因为咧有啲书嗰啲纸咧硬净新嗰啲咧就好难嘅，你咁样接咧就有个痕好明显嘅。 系 咯。咁有啲睇耐咗嗰啲咧软白白咧就 OK 嘅，但系到后来咧我已经去到个化境啦，我会记得噶啦。 哦。 系啊，我已经唔使再特登接一角啦。系、 哦、 我冚埋之后咧，我大概记得咧嗰个 chapter 喺边度咧，系啦、哦，你未必会记住个页数，但你记得咧佢个范围内容咧，你揭下咧，其实懒咗嘅，即系你就连呢个咯，我由细到大都冇用书签。 其实你觉得咁样懒咗咩？你反而记住佢觉得容易。 唔系，但系你所谓懒意思，我唔会有个动作就攞书签嘛。咁、 哦、 咧，男女系好唔同嘅。我老婆咧就系嗰啲咧，哇，又中意买靓书签啦， 系啊，啲书签买 九啊几款啊，小丸子又剩嗰啲咧，有啲又凸起咗。 用佢都系嗰一款啊嘛，系咪？ 咪都好多嘅，佢会成日攞嚟夹咁样咯，所以男女就比较大不同就喺呢度。 哦 ，OK， 就算阿祖祖你翻学嘅时候咧，你温习嗰啲都唔会用嘢摄住噶。 我想讲咧，我大概都好似阿曾志，我嗰阵时学校读书咧就扮温书嘅啫，所以求其揭开边一页咧，阿妈经过间房咧，你打翻开一页书咁就得噶啦， 做个样嘅啫，系啦， 做个样嘅啫，嗰啲就。 咁我仔咧就中意咧，即系闲时咧就会 攞人纸摄嘅。 我认真系喎， 吓 真系、 啊，我开口中喎，好富贵啊你，原来你系咪用呢个方法话俾佢听书中自有黄金屋啊？咁我系想要颜如玉嘅咧，系攞咩嚟摄咧？ 哦，搵个系咯， 攞个好啊， 搵张相，唔系佢。 真系攞啲银纸嘅，所以咧佢有一次咧无端端睇下书咧，佢哎哟，咦，原来呢度有50蚊纸，即系佢唔会攞大纸嘅，最多100蚊嘅啫，咁因为啲学生咧最多100蚊嘅啫嘛， 都好大啦已经。 咁佢哎无端端为咗钱，佢好开心嘅。咁、但系咧有啲人咧就会睇书咧就会用其他嘢摄啦。咁咧喺有一个咧喺美国有一个女仔咧，咁佢就有一次买咗本二手书翻嚟，咁啊揭下揭下咧，佢话咦？点解会有一啲咧？ 有张相 系有真系啊，有啲亲子相啊，净系咧一条过嘅，唔知点解佢又有啲一条过，即系一条过嗰啲 菲林啊， 系啊，即系类似咁样。 系咯，嗰啲菲林咧一次过咧，好似菲林咁嘅 size 咁样咧， 系啦， 一次过有四格啊、五格咁样嗰啲 咯。就好似去咗啊，唔系啊，好似以前咧去影即有咧，佢咪一影完嘈一声，跟住有四张咁样连埋， 即系嗰啲证件相嗰啲样。 系啦，咁佢就系一个爸爸同埋个女女一齐去影。影嘅咁样，跟住咧就摄咗落去里面咧，就做我唔知佢系咪当书签啊？ 会啊会啊，唔出奇。你有时你拿手唔成势咧，求其有啲嘢摄住就算噶啦嘛。 但系呢个女仔咧，佢又冇话，哎呀幅相我咪 就抌咗佢， 佢冇啊。 佢想 我搵。佢而家喺度谂咧，佢就话：哎呀，会唔会有啲人咧会唔见咗呢啲相？咦，啲相系好紧要嘅，但系佢又唔记得咗摄咗喺张书嗰度。 而佢一搵就搵到呢个女仔，原来就系自己嚟噶。原来佢就系相中嘅小女孩，长大成人，兜兜。兜转转， 又翻翻嚟自己， 翻翻嚟自己嗰度，系咪咁样？ 又或者可能系翻翻咧，其实以为自己系个孤儿嚟嘅， 系啦， 凭藉住呢一张相， 原来 佢 有爸爸， 系啦， 系啦，揾翻佢个真正嘅爸爸妈妈， 系点样个故事系点 咧？唔系嘅故事就咪冇咁感人嘅， 冇咁感人， 但系只系个故事嘅话，即系嗰个女仔咧，即系因为佢系一个教师嚟嘅，咁可能佢好似你哋咁样，即系感情丰富啦，咁啊一张咁嘅叫即影即有一连串四张相咧，佢就谂咗好。好多嘢嘅就话，可能系嗰个爸爸已经走咗，即系咁嗰个女 黑心唔系多愁善感， 唔系啊，佢多愁善感嘅，咁可能嗰个女儿又想揾翻，或者嗰个爸爸可能又要想揾翻个女儿细个嗰啲相咧，佢竟然咧做咗一件事就系话咧 上网起底， 上网唔系佢唔系上网起底，佢咧就 post 咗上网， 系咯， 跟住咧佢就话咧希望咧可以咧，如果见到呢张相系属于你嘅嗰个人咧，你攞翻啦，我而家喺度，我唔知道你喺边度，咁所以佢好 博仇即可啦， 冇啊，咁跟继而咧佢就系发展到咧就系话下次咧佢将睇到嘅书里面有啲嘢咩摄出嚟咧，佢都去放上网话， 仲有咩摄出嚟啊？ 佢有噶， 同一本书仲好多嘢跌出嚟 嘅。唔系，佢有其他书， 都系啲旧书，然后就系揾到啲嘢。 系啦，佢话就连咧一张咖啡。佢话咧一张 收据 咧，佢话可能都有纪念价值噶嘛，咁所以咧佢就将所有佢喺书里面揾到嘅嗰啲摄住嗰啲嘅书签咧，佢就摆晒上网去寻求一啲人，但系佢揾咗一年都未揾到呢啲物主啊， 正常嘅，但系我觉得都几有吓 咩啊， 我都几有意思嘅，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周11: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海事处回复查询时表示，大约有10,000多名船员获豁免强制检疫，包括在机场、海天客运码头提供转驳服务的快船船员。署方表示，经征询当局与卫生署，船员和他们的船公司或代理必须遵守特定条件和措施，减低公共卫生风险。他们离开出发地前的48小时内，要取得呈阴性的核酸检测样本的结果，提供船公司或代理发出的保证书，违反的会被拒绝入境，船员亦要留低深喉唾液样本。如果船员要留港等待登船期间，船公司或代理需安排住宿作自我隔离，确保不会去公共场所。离船船员在香港停留期间要留在船上，直接前往机场返回其目的地国家，船公司或代理要提供点对点交通，船只只会停在货柜码头或者锚地，船员要进行14日医学监察，戴口罩和每日量度体温，并且呈报任何不适。 六名外籍船员到港的时候发现确诊新型肺炎，六艘货船共140人在海上隔离14日，停泊南丫岛对开海面。朝早大约十多名货船船员在大角咀上岸，来自俄罗斯的船长表示已经在船上两个星期，并没有船员确诊，亦都没有听到其他货船有确诊船员，认为相关检疫措施并没有需要。他说选择香港上岸，因为可选择的地点不多，只有新加坡或者香港，因为香港比较顺路，所以在香港上岸，并且会在今日坐飞机离开，不会逗留。他又说部分来自俄罗斯和印度的船员上岸换班，来自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地的船员就留在船上。去年7月28号中西区的警民冲突，一对夫妇和一名女学生被控暴动，区域法院裁定三人暴动罪都不成立，交替控罪、非法集结亦都不成立，而夫妇两人被控无牌管有无线电收发机就罪成。法官在判词表示，同意案中三名被告当日的装束和行为非常可疑，但在普通法法庭审理刑事案件一直奉行无罪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在于控方，举证标准是毫无合理疑点，认为案件并没有直接证据，控方举证时完全依赖环境证供。法官表示必须强调案件有关暴动罪或非法集结罪，裁决的最后结果只是反映本案呈堂证据是基于普通法奉行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以及零纵无枉的原则，并不一定能够反映三人当时有否参与非法集结甚至暴动。法庭颁布裁决一刻，不少旁听的市民都叫好和拍手。法官短暂休庭，稍后就夫妇无牌管有无线电收发机罪作出判刑。女子职业网球巡回赛赛会 WTA 宣布取消原定今年在内地举行的所有 WTA 赛事，包括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和11月深圳的 WTA 年终总决赛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天晴酷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23点，跌437点，总成交金额70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90点，跌471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34.5跌23元，中国生物制药10.12跌7.6，阿里巴巴241.4跌5.2，美团点评192.6跌6.4，中芯国际26.8跌9毫，港交所364.2跌11.6，小米集团15.38跌5.6，吉利汽车16.14升4仙，中国平安83.5跌1.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45，瑞士法郎0.924，加元1.34，人民币7.018，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港金现价报1746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57美元，卖出1887.2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南康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葵涌道上程长道观塘、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下一秒钟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y 健康抗癌超 B 啊。喺呢段期间咧，相信大家都好关心一啲老人家啦，或者小朋友啦，因为佢哋嘅健康咧系最紧要嘅。所以喺呢度咧，我送呢一首咧周柏豪嘅《老少平安》俾大家。 能共你见面，走来最多一次，多一天更少下次，活那一个从无有始。若最爱仍在，仍愿称呼我。多一眼都在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老公啊，听晚咧系屋企烧嘢食嘅，不如我哋买定啲啤酒啊！况且咧，阿女咧都15岁啦，系时候学下饮酒咯，嗬。 吓，点得噶老婆？酒精啊系一种有毒嘅物质，可以导致超过200种嘅疾病，对健康系会构成影响噶。 你嘅意思系，即系酒精有机会导致肝癌、心脏病、中风、肝硬化、高血压、胃溃疡、抑郁症同埋焦虑症？ 哦，你都好熟，咪就系呢啲咯。呢啲咪就系饮酒嘅长远影响咯。其实你自己都知道有问题噶啦，点解你仲叫个女饮啊？ 咦，又唔系成日饮，同埋都系饮少少啫，冇咁严重嘅。 酒精啊，亦都会对健康带嚟即时影响嘅，譬如话丧失自我抑制嘅能力，判断力亦都会受损，反射作用缓慢，呼吸困难，失去知觉，甚至乎昏迷噶。你系咪仲想问女士啊？ 咁 OK OK， 咁我咪买翻啲有气矿泉水俾个女饮咯。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好啦，我哋呼吁电话啦，因为12点之后咧就可以听你电话点唱。 点唱号码？ 1872 1872388。 系back 数码。 233-9643 我以为我哋孤寒到咧，一句说话分开三个人嚟讲咧，真系要喺度。OK 啦，系啦，嗱咁啊，琴日咧有人就唔孤寒啦，佢就讲咗好多句说话，讲咗好多嘅金句，仲令到咧即系现场嘅记者啊，同埋佢啲嘉宾咧都哄堂大笑咁样。咁啊，真系坚啊！啲人话哇，坚过石坚啊！ 佢 就 系 蔡坚，系啦，蔡坚医生。咁啊，琴日咧佢哋医学会咧。就开记者会，亦都因为佢哋换届成功啦，咁样。咁咧有报章咧，今日就总结咗咧，佢喺记者会上面咧， 讲咗唔止一个金句。虽然今日大家全部喺度口耳相传，疯传都系嗰句就话特首唔同。咁、 嗯、 但系咧，原来佢话琴日佢讲咗十个金句咁样。 O K。 系啦，咁 睇下蔡坚有啲咩咁坚嘅金句俾人哋 cap 咗出嚟啦。 最紧要系佢嗰啲金句咧，即系句句都 贴、地嘅， 佢句句都有指向性噶。嗱、 okay ， 譬如我哋先讲嗰句特首唔同啦，因为咧有记者就问咧，佢就话点解咧香港喺呢个所谓嘅病毒检测率啊？就唔及澳門同埋新加坡咧，佢話因為人哋做到咧，可能咧每日成萬個咁多嘅喎，咁我點解我哋做唔到咧咁樣？咁跟住佢本來就唔係佢答嘅，佢咧聽到人哋咁問咧，佢第一時間咧加把嘴咧，佢就話特首唔同。系啦，咁跟住隔篱阿陈义成医生咧就嘎一声笑出嚟，然后仲要话喂我咳咋吓我咁样。 哦、OK， 咁又佢又讲得冇错噶噃，咁又真系两个唔同嘅特首嚟噶 嘛， 系咯，一个男一个女， 处理手法就会唔一样噶啦。 系 啊，系啊， 阴公啊，即系我哋喺呢个时候见到个处理手法。就会令到我哋冇办法啦嘛。 咁所以佢其实咧做呢个特首唔同呢几个字咧，系可以贴晒所有嘅题目噶啦， 系啦， 答晒所有题目，你摸到 answer 嚟噶。 系啦，好啦，咁跟住你话仲有啲咩即系金句咧？因为呢句其实已经好爆噶啦，好多人都话咧， 真系犀利。 其实已经讲完啦。 咁其实佢都系讲事实啫，都系。 佢讲事实啦，好啦，咁其他有啲咩金句咧？嗱，有一个咧，真系大家唔讲唔知道，我哋唔系话要做嗰啲深喉唾液样本嘅。你知唔知嗰个樽嘅 size 系几多大细？ 原来而家先至知啊，真系 系咪咧？ 一个原来 系啊，佢就话咧原本咧系一个圆咕碌， 即系 即系 test tube 咁样噶。 唔系，原本系大啲嘅、 哦， 原本系一个咧圆咕碌咧，即系肥矮壮咁样嘅一个即系樽仔嚟嘅。 哦，即系好似以前 John Vivi 验尿嗰个樽。 系或者喂系啊。好似好有共鳴咁咧，即係大家講 啦。咁大家試過驗尿啦咪？ 係啦係啦， 我冇驗過。 唔係我會將佢比喻咧，以前明明係一支可能係益力多嚟嘅、 哦， 即係大樽啲嘅。 哦，好啊。 佢話咧，阿蔡堅咧，琴日佢就話但係政府咧而家咧就轉咗第二個樽。 哦。 佢就真係轉頭先啊，桂花田嗰只啦，好似 test tube 咁細支咧，又瘦又窄喎。咁、跟住佢話咧，好多長者咧用嘅時候咧，好容易會瀨口水咧，瀨、 嗯、 出去啊。 嗯 佢就话咧，即系由大就变细，由阔就变窄咁样。 其实系论尽嘅，今日都听到佢喺封烟嘅时候咧，都讲啦，因为因为会有唔收啊，因为咧讲紧如果你嗰啲唾液咧系掂咗个樽边啊， 系啊， 系啊，医护都唔收、嗯，因为喂你咁样哇好邋遢，好唔卫生，好多菌噶嘛，咁 系啦 系 啦， 就嘥咗噶啦。 咁跟住佢就讲咗句咩咧？佢就话嗱樽又唔够啦，问佢攞樽又慢啦，佢话而家咧唔知成六日先攞到一个 啊 嘛。 啊 佢跟住阿蔡坚就话啦，唔知陈肇始教授知唔知道咧？咁样系啦，嗱呢个首先佢就话佢唔知唔知啦。好啦，咁跟住，原来你知唔知陈肇始教授即系同埋呢一个张竹君医生，佢哋讲嘅嘢系唔同噶？ 咦？系咩？唔会噶、哦，佢哋应该系即系都系提供一样嘅资讯俾我哋香港嘅市民噶嘛？ 一个系食卫局，系啦，一个系卫生防护中心。但系佢哋唔同嘅，因为咧，琴日蔡坚就帮我哋整理咗一格，佢、 哦、 就话咧，陈肇始咧就话啦，佢想为社区提供免费测试，但系佢话咧，如果你咁嘅话咧，就会吸引到一啲明明乜嘢病征都冇，可能佢成个月都喺屋企冇出过街嘅，佢都走去去测试， 验下咯咁样。 咁但系张竹君医生就话啦，冇病征咧就唔应该去做检测， 哦， 系啦，因为佢咁样可能 唔系咧，嗰、那个负担根本即系帮手做检疫嘅朋友其实都系得咁多嘅啫嘛， 系啦， 你边度负担得嚟咁多啫？系咪？ 系啦， 最惨就系阻碍咗一啲咧，即系急需要知道你系咪确诊嘅朋友啊嘛。 咁跟住阿蔡坚就话啦，陈肇始同埋张竹君讲嘢。互相矛盾，政府信息朝令夕改。喂，佢话我哋医生好难执行嘅、嗯，都唔知跟边个，系咪先？嗱、 哦， 又唔知跟边个咁样。咁啊，嗱，之前咧，因为就话第三波疫情咧同豁免有关啊嘛。咁咧，佢就话喂，因为有成20万人咧都系得到豁免嘅咁样。跟住蔡坚又嚟咯，佢就话哦，如果有豁免就冇办法噶啦。原来之前豁免咗20万人啊。啊，有冇可能呢20万人冇一个系传播者咧？咁样。 系啊， 嗱，佢都几巧妙啊！ 呢个系我哋系佢仲一个反问啊！ 系啦，佢唔系同你调转话，我肯定有传播者嗱，咁啊，即系好似好武断啦。佢调翻转，哦，好啊，好啊，你肯定冇一个系啊，冇一个系，哇，有冇即系咁难啊？真系 有冇正确答案俾我？因为佢都唔知啊嘛。 系啊， 嗱，唔知去问咯。 系啊，所以佢就逐隔离啦。咁所以琴日佢仲有啲咧，譬如而家就话想用内地嘅医疗专家嚟帮香港手啊嘛。 系啊系啊。 咁啊有呢个提议啦。咁啊 系咪上海嗰啲专家？ 系啦，咁啊阿蔡坚就话啦，喂，如果你因为豁免令到有第三波出现嘅话咧，佢就讲。 如果政府而家再唔反省，将香港继续摆喺危险状况，佢话你就算揾晒全中国嘅专家落嚟都冇用噶， 因为佢可能真系有机会做。 我想讲，佢讲咗，讲真，佢讲咗好多我哋香港市民嘅心声咯。 系啊，真系佢真系讲得啱，即系如果我哋有漏洞，即系琴日我嗰个比喻话个防沙网未整好咧，你揾晒全世界嘅捉鲨鱼专家嚟，咁都冇用噶。咁佢都仲有機會湧入嚟嘅喎，咁樣咯。咁所以即係當然啦，佢仲會再繼續話俾你聽咧。佢就話你發病嘅朋友咧，即係譬如佢話好多因為參加咗慶祝會啦，攬身攬勢啦，攬住唱歌啦，踢完波再除口罩影張相啦。佢話的確都會係引起感染嘅原因嚟嘅，咁樣。係 啊， 係嗱，即係 我見到咧，仲有即係多多一個嘅就阿何柏良醫生啊，我哋成日咧聽住佢講嘅知識。 是啊， 佢话咧，譬如今次讲到我哋咪有啲豁免嘅，咁样阿蔡坚都有讲到，哇，200,000人豁免咁、啊、样嘅，跟住何柏良都加咗一句，佢话其实咧咁样好似冇掩鸡笼咁样，有常识啊都知会出事啦，咁样。 系啊，所以咯， 其 实 一般普通市民都知噶啦，咁但系奈何真系。又是那份去返嗰四个字那个特首不同咯咁样、 啊、 所以就唔同规范咯。 可能係会有呢个问题。咁最后蔡坚佢话呢佢话政府呢而家啲医院啊到而家都未搵佢哋帮手，因为佢话政府冇搵医学会有啲公司型合作。佢话希望佢哋睇到个记招嘅时候会主动啲啦，然后佢就话啦。我的评价一向都是很哈树的。 有阵时候是好的，比较严格的话我们经常都说，喂，有阵时候要哈树这样才可以有好的措施出来的。 是啊，你不哈树一点就我哋俾人蝦噶咯， 系 咪啊？嗱，你想你聽到啲蝦薯啲嘅嘢，跟住就冇事啊？定系我哋有佢繼續鬆弛有度咧？然後我哋俾人蝦咧，即系大家你諗下，而家個行業最慘就係咧，無端端好翻一啲，又中招，又百業蕭條，又或者嗰啲清潔工人咧，就算有工開咧，人工又奀喎，咁大家都其實。冇唔想再重複犯錯啊！ 係啊，明明之前都我即係自己喺風頭火勢都講過啦，好多次我哋咧連續20多日咧都係零確診嘅本地個案㗎嘛。係 啊， 咁點解突然間咁樣去即係哇？佢成係咩跳崖式咁樣，都唔係跳崖啊，係無端端就升咗上去太空咁樣。係 啊， 那個數字咁飆升咧，呢、這個真係要檢討。 所以咧，我哋希望咧雖然特首唔同，不過咧緊張嘅程度。相同，咁我哋先有救噶。 小姐到啦， 咁快到啦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5个圈啦。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贤、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冇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又嚟百无禁忌啦。 系啦，好快啦吓，时间话题一转就转咗嚟，我哋翻去股市系啦。咁啊，上个礼拜我开始咧就讲紧股市嘅税收嘅，系虽然大家都唔系好想听，但系都听一下 啊。 股市究竟系点样？啲人点样瞒税啦？点样去系啦？瞒税之后又点样惩罚啦？咁样希望大家吓注意吓，交咗税未啊？ 未。 交咗。 啊，交咗啦，嗱，记住啦， 我交咗报税表啦，系啊， 我提你啊，咦，头先佢谂一谂啊，真系， 我都谂一谂啊，唔记得咗啦，系。 好啦，咁上次咧，记唔记得我上个礼拜讲咗个赋税个赋字系由个贝壳个贝加个武器个武， 记得， 系啦， 记得啊，系啦，你话有两种唔同嘅税要交噶嘛， 系啦，咁啊，点解有贝字一个武咧？咁呢个税咧就赋字咧系交俾军事用嘅税嚟嘅，系咪？好啦，咁啊，跟住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啦，去到。春秋嘅后期嘅时候咧，呢、這个赋同埋税咧，即系之前系赋一个税，税系一个另一个税啊嘛。 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 即系分开两个项目嘅。 系， 去到你讲咗一次，我哋记得咯。 系啦，系啦。OK， 去到春秋后期咧，佢又将赋税二合为一啦，加埋嚟收啦，咁就开始重税噶啦。 哦，即系又俾军事，又俾政府嗰啲田地都要俾啦。 系啦，咁啊，点样收法咧？佢就按你嘅田地大小嚟收嘅。系啦，咁啊，即系我哋读书都读过啦。 真系睇下你块田。 有几大啦？ 咪成日话咧，搞到咁嘅田地就咁解。 系啦系啦，咁去到秦啦，咁啊秦咧系咁多个朝代咧收最重税嘅一个朝代。咁你估下系收咗嗰啲纳税人嘅钱，究竟系佢嘅百分比系几多？即系几多分之几啊？ 哦，系咁样噶。 哦， 我估四分之一啦。 四分之一。 我而家谂起一块田咧，我哋成日会画个十字咁样，佢就攞，总之就攞咗你四分之一嘅收成。四分之一嘅盈餘咁樣啦，我覺得 是。我覺得勁啲，正所謂重秦出擊啊嘛，重锤佢打落去，一半， 一半， 一半， 嗯， 都唔夠。 嗱，如果我哋計三份嘅話咧，佢係收你三分之幾？ 三分二。 三分二啊！ 哇， 即系所以多过一半， 多 过 一半喎、 啊， 真系、 啊。因为咧，即系佢除咗收地税之外咧，吓，咁佢仲开始咧按每家每户嚟收人头税。 哦，生得越多，俾得越多咁 样。啱啦、哎，就系、是、咁样啦，收人头税啊！咁佢啲八， 我想问咧，譬如我哋而家咧，即系现代咧，你生得多嘅时候咧，通常会有多啲嘅免税额噶嘛。 系， 反而咧断人头计咧，越多人你生得越多，就收得越重税添嘛。 系啊，不过即系你系佢计十八岁咯。十八岁之前、 哦， 成人之前咧，先咁讲啦。成人之前咧就系免嘅。咁啊计咗成人之后嘅，咁啊所以咧，佢话啲百姓嗌晒救命啊！咁你谂下，以前啲人系咁生， 又唔识避孕喎，系咪？ 咪就系系咁生仔噶嘛。咁好啦，你谂下，咁嗰啲人点样逃避呢个叫做人头税啊？ 哦，周围搬屋住，即系唔俾唔会固定咧，有一家八口喺度出现嘅。 哦， 佢系间唔时咧，可能朝头早咧就大仔细仔喺度住嘅啫，夜晚就到咧三哥同埋四妹喺度出现。 咁其他人去边咧？咁 咪就去隔篱嗰度住咯。 哦，咁人哋 流离失所，流离失所系啦。 我覺得咧就係會唔通報啊，唔通報話俾人哋知我有呢個仔啊，即係生咗出嚟咧，佢冇出世紙嘅，冇户籍嘅，咁樣咧就等咧政府唔知道其實佢生咗咁多件咯。 嗱，即係其實大家都有少少智慧去諗住點樣去瞞税啊，係啦，有啲家庭咧，佢為咗唔交人頭税咧，當仔女咧長大成後先，我咪話成人之後先收佢嘅， 係。 當佢長大嘅成人咧嘅時候咧， 佢死咗， 佢唔係又冇咁毒嘅，咁咧就唔同佢分家。即是不去报啊，真的不去报去税局啊。 但、哦、是 不论什么年代呢，一个政府即是什么政府都会，即是总之他不去报啦、 啊。 但是呢，即是不理什么朝代的政府呢，都会不放过那些即是那些叫做逃税的人的嘛。 咁、 啊、秦政府呢、他就会每家每户。真是呢，他说查的，他说呢没得走的。如果查到你家里有两个男丁，成一年你不分分即系你唔分户，即系话俾你听咧、 哦， 即系你要交税嘅话咧，你估佢点罚啊？ 就 抄佢家， 又不止抄佢家嘅， 服兵役做苦工。 嗱、啊，即系咁， 俾晒100%。嗱，头先你话已经系俾三分二噶啦， 黄耀祖真系 即系用钱出 发，即系古代官员系好啱嘅，真系。 甩佢水， 佢系要你加双倍税啊！ 哦， 系啊，佢 双倍啊，咁即系佢如果赚100蚊嘅话。只要俾100蚊咯， 系啊，因为你逃税啊嘛，咁所以佢话如果佢查到你咧，佢唔好意思啊，佢一定会罚你啊双倍税啦咁。咁嗱喺汉朝政府咧，佢咧就会收呢个叫做汉朝啊，而家去到收商家嘅税啦，同埋收放高利太劲嘅税噶。咁你觉得佢收呢两个税叫有咩？即系个名嘅名称叫咩税 啊？你要我哋估到一个咁嘅地步啦，已经 啊，唔系， 即系你要我哋去估 商家嘅税同埋高利太 嘅税，我哋要估翻个名出嚟啊！走，我哋而家任务越嚟越艰辛啊！真系，哎呀，高利税啊，系高利红啊， 嗱，其实。 大二岁啊！ 喂，嗱，问题就系话嗱，你即系嗰个叫做做商家嗰啲，大家知道咩税啦？嗰个叫利得税啊嘛，系咪？咁放高利贷嗰啲人，政府佢都 高利税咯。 高利乜嘢咧？ 高利息税， 高利贷税啦， 高犯贷税， 高利犯太岁，几好听喎、啊！ 高利大三个字 系咯，高利犯太岁咯，高利太岁咯，系喎、啊。 佢系收个利息税噶， 利息税 系啦，因为佢放高利贷啊嘛，咁即系话佢好高息啦、啊，咁你即系赚咗人哋好多钱啦、啊，系咪先？ 即系佢当系合法咁样去征税啊？ 合法噶系啊，股、哦、市系合法噶，系、okay, okay、啊，咁啊而家先打击嘅啫，系咪？咁咧，因为佢即系股市嘅政府个谂法就系话咧，喂，咁你有需要你就要借噶啦，咁所以我有政府帮你唔到、哦，我又唔会帮你咁、啊、样。 高利税。 是啊，唔系佢叫做利息税， 利息税，利息税，利息税。 系啦、 okay ， 咁啊，政府就会收商家嘅利得税啦，同埋咧嗰个放高利贷嘅利息税。咁啊，佢哋咧就因为做佢哋做生意嘅人咧，同埋收利息嗰啲高嗰啲咧，佢所赚嘅钱咧要报上啦，系啦，即系要报上啦。咁啊，经呢个税局检查，佢真系有税局噶嘛嗰时。咁啊，税局检查完之后咧，确认个冇咧。咁、啊、你估佢收佢哋几多嘅百分比嘅税啊？ 哇， 一至十里面啦， 一至十啊， 六啦六啦，系啊，哎呀，我同你都系六喎， 系啊，真系收佢6% 税啊， 好准啊，真系， 我开头以为六成啊，原来6% 啫，6% 啫， 咁一至十嚟讲就收6% 税啦，系啦，咁啊，跟住咧就但系咧收6% 税，其实咧对于佢嚟讲都高噶啦， 都高， 咁啊，你估 佢哋会唔会嗌救命啊？系会嘅。 但系冇人敢唔交呢个税， 梗系啦，逃税漏税死罪嚟嘅，可能系会唔会啊？ 佢嘅死罪添啊，要去到 咁、啊、 你谂下，点解佢哋唔会唔敢？即系唔会唔会唔交啊？ 咪就系咯，咪就系因为刑罚重咯。 刑罚重 系 真系啲嘅真系重噶。咁佢话由于咧，即系呢个利得税同埋利息税咧，系政府最大户嘅税收嚟噶嘛，系咪先？喂，咁啊，如果唔系，点样兴建咁多嘢咧？系咪？所以咧，边个逃税咁咧就会重罚噶啦？罚成点咧？一经查实，逃税嗰个人咧，政府咧系会没收佢所有嘅资产。咁咧仲会拉嗰个负责人咧， 充当兵 啊， 做苦工。 当兵 系， 咁啊就会发放去边境嗰度咧，佢同一啲匈奴讲紧汉朝啊，同嗰啲匈奴骑兵打仗添啊，要咁你谂下匈奴嗰啲骑兵咧，喂大家揸住嗰啲重型兵器噶嘛，来势汹汹噶嘛，十居其九咧，因为你系一个普通人嚟嘅啫嘛， 有死冇生啊， 啱啦， 系、哎、啊真系， 所以咧如果你被罚咧， 男嘅就去做匈奴，女嘅就。 又唔系做匈奴，对付匈奴系嘛？ 系对付，系啱啱啦。 男嘅就对付匈奴。 哦，咁咧女嘅做咩奴咧？ 女嘅就翻屋企做奴，系啦。 嗱，佢话咧真系啊，佢所以啲人咧，佢话咧十居其九咧去咗同匈奴打仗咧，根本都唔系嗰啲唔系嗰啲打仗士兵嚟噶嘛，实死冇生，所以咧冇人敢逃税嘅、 嗯。 好啦，咁啊逃税嘅人多。咁政府做税局嘅人就少、啊， 系 咁点？ 又话冇人敢逃税， 唔系咁 都咁重刑罚， 系咯。但系跟住佢嘅结论又话逃税嘅人多、啊，政府人少、啊， 总有啲人系会我可能会即系吓 以身试法， 系啦，以身试法会即系搏噶嘛。 你啱啱先话啲人唔敢唔交税嘅，我 对 剧本好难跟、啊，如果咁样会犯得好难赚喎、啊。 喂，我讲另一个朝代， 哦，你讲另一个朝代系嘛？ 估你唔到啊！ 即系原来你转咗第二幕戏，你要换衫啊！真系我哋专业演员嚟噶，又唔系秦朝啦，而家。真系、 我头先真系唔系讲秦朝啊，讲汉朝噶。 系咩？ 系 咩？我哋都 问高利贷咩利息税啊嘛，唔系咩？ 利息税嗰个讲汉朝啊。 且定下回分解啦。 好啊， 我哋都要唞一唞嘅啫。 唞一唞系啊，好啦嗱，咁啊，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1872388，12:30新闻，十二点新闻之后咧，就会听你电话啦。 始用作社区隔离设施，天水围医院急症科顾问医生李立业表示，有医护人员在度假村准备朝早收证。李立业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度假村共有350间房，每间房有2张床，共有700张床。他说除非病人是家人关系，可以2人共用一间，否则是1人1屋。入院的流程会是7个联网合作，早一日会有合适名单，经筛选之后会联络救护车，第二日一次过送到度假村。他说度假村和医院二线病房类似，会收较年轻，没有慢性病， 冇发烧等相对轻症嘅病人。度假村供应三餐，每朝起身要留唾液样本，人员会透过视像巡访，病人就要自行量度血压同埋含氧量。医院就留待处理年长病人，相信可以处理呢一波疫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高温天气持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96点，跌466点，总成交金额80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90点，跌471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31.5元，跌25.5元。中国生物制药10.8元，跌8毫。阿里巴巴241元，跌5.6元。中芯国际26.6元，跌1.1元。美团点评193.3元，跌5.7元。港交所362.8元，跌13元。小米集团15.34元，跌6毫。中国平安83.5元，跌1.25元。吉利汽车16.4元，跌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美元7.752，英磅9.88，瑞士法郎8.388，澳元5.502，加元5.782，新西蘭元5.14，歐元9.0029，每百日元對港元7.28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0.522。港金现价报1746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9.67美元，卖出1890.44美元。香港电台呢即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南过海车多少少。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筲箕湾道近住南康街咧，来回方向都系繁忙。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都系车多。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咧，一段就挤塞，龙尾蝴蝶谷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漆咸道北去尖沙咀咧，而家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咧，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想喺边个星球生活啦？ 我们能出走，走散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变薄。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阻，坐上机舱去搜索 人类一路都。 紧可以移居嘅星球。Jason 觉得除咗呢个系嚟自对宇宙嘅好奇之外，亦都可能人类想逃离地球嘅苦难。而佢觉得无论喺边个星球都好，最紧要都系捉紧要珍惜嘅人事物。追风加上 Tima 填词王乐怡，编曲有 Tima 林岳庭，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冯允谦《地球来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而家翻到嚟12点11分啦吓，咁啊天气咧依然都系非常酷热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32度气温，相对湿度65%啫。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 ，fax 号码23396453，网上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嘅。 好啦，我哋而家开始啦噃，等等，好，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啊。Royster Poon 啊，佢就话啦，祝大家啊 Rosita Poon 啊，佢话咧，祝大家咧，全世界咧快啲脱离疫情，一切变翻正常，唔使戴口罩，可以周围去，亦都希望咧每一个香港人咧都遵守住纪律啦，忍耐一下，数字好快就会回落噶啦，麻烦大家忍啊。 嗯 ，OK， 阿 Elsa 咧就话啦，喂，浩田祖，你哋好啊，咁咧佢 hello 系啦系啦，佢话想点唱俾仔仔啊，佳熙。听啊，甜甜你记唔记得佳熙啊？之前做个小主持又记得啊，佢好得意啊嘛。咁咧佢话希望佢可以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唔好再喺屋企不停跳啊，不停爬咁样。亦都希望 陀仔一样啊，点解会？ 喂，系小朋友都系跳同爬噶啦， 佢系冇停过噶。 系佢哋精力旺盛噶嘛，如果唔系做咩要翻学啫？咪做咩要上 PE 堂咧？佢话希望咧疫情快啲过去。 真系因为精力旺盛，所以要上 PE 堂啊，甜。 系真系要放电。 我喜意你即刻找到他的漏洞。 做什么事 真的。 我希望呢快点疫情快过去，加油啊加油。 好，我呢度都有阿 Fanny 喺度啊，佢咧就话：大家好啊，我听讲话 Fanny 好勇敢啊，佢话我系新手妈妈嚟噶， 系 因为咧7月6号嘅时候，即系大约2个礼拜前啦， 系啊， 生咗个仔仔啊， 恭喜你啊！不过喺疫 情 之间， 做妈妈真系好 大喜啊，系 佢就话咧，希望仔仔要健康顺。我唔需要读添，做个有用嘅人啦。总之咁样，我话另外老公阿烈啊，你都要加油啊！因为疫情嘅关系咧，阿仔出咗世咧，净系出世嗰日啊，见过阿仔之后咧，都唔够胆入娘家啊，见我同埋阿仔啦咁样啊。所以希望咧，老公加油。我谂佢讲紧啫咧，就系老公都见唔到佢同埋个仔啊。 因为可能个老公要翻工，系啊，可能要翻工啊，佢唔知有啲咩事噶嘛，感染到 B B 又真系一件事。 即系咁样， 系啊，所以我谂咧喺。疫情底下咧，不论系 Fanny 又好，你个仔仔又好啦，你老公阿烈啊，同埋你所有屋企人都好啊，都真系要同你哋大大力打打气啊！ 喂，真系啊，因为你谂下，其实新手妈妈佢需要 有人照顾， 有人照顾啦，需要老公嘅关心啦，需要个老即系阿仔亦都要需要见阿爸爸噶啦咁样。 不过可能因为太细个啦，佢又真系惊佢毫无防备。不过嗱，调翻转，你话如果我爸爸咧，即系除非你本身系做可能真系前线高危嗰啲行业啫。 系。 如果唔系，系咪你每日翻到嚟，你有正常梳洗清洁咧？ 即系做晒所有嘢啊！ 都我觉得都 OK 啦，系咪啊？即系你最衰戴埋口罩都得噶。 佢冇讲话你做咩工作嘅，不过就系要咁样。 佢 冇写 到。 系啊。 不过就佢紧张啦， 佢话佢同阿蟹仔都好爱佢爸爸阿烈，我哋系啦，希望你可以尽快。 一家团聚啊， 系咯，多啲亲密接触下可以有机会。好啦，呢度有个阿 Yan 咧，佢就话啦，我想点呢一首《为心要受苦痛的煎熬》。想为你鼓，系佢想点唱呢首咧？喝彩，希望咧为香港人打打气啊！疫情快啲完啦、啊。 嗯 ，OK， 阿 Ken Wong 咧就话你哋好啊，三位主持人啊，喂，田豪早三宝，佢话咧记得多多注意你哋嘅身体啊，加油 啊， 永远都支持我哋，祝愿香港人咧尽快脱离呢个疫情啊，回复翻正常生活咯，大家香港人都加油啊！ 阿祖，你做完呢两个钟之后，而家你有冇好咗啲啊？ 我哋咁， 我覺得個人好似醒咗少少咁 樣。哦，真係、 okay ， 多謝你哋幫我打咗嗰啲強心針。 唔好食咁多蟹啦，記住啊！佢啲蟹鉗 蟹咯，而家 鉗咗你喉嚨啊！ 會唔會你同你 係 咯？你係同阿田一樣，咪嗰啲打牌能醫百病啊？ 可能我太耐冇打牌啦，我諗真係阿田你要幫一幫我。 我諗都要幫幫你。 使唔使 online 同你嚟個麻雀大戰咁樣啊？ 係 嘛？ 真係 係 喎。呢度下一個點唱啊？包包啊，平洲包包咧。佢就話：相信大家咧都好期待星期五呢個點唱嘅時間啊！首先咧，佢就想祝大家身體健康，繼續努力抗疫，同埋記得戴口罩、勤洗手啊！佢話咧，阿平洲包包話最近留意到咧，港台31啊，有一個節目咧叫做《在乎你》，拍片救地球啊！ 哦， 專嚟咧就係拍唔同嘅狗狗啊，點樣嘅生活啊，嗰樣嘢咁。佢話佢自己都有上載咗兩條片喎，咁樣。佢話平洲包包就係佢嚟㗎啦。 哦，係咪啊？即係佢係其中一個出鏡嘅角色嚟喎。哦，幾好喎、 啊啊！我哋都有努力㗎，我哋琴日都擺咗一個我同我 模擬 公主嘅生活嘅嘢擺咗上我哋網上面俾大家睇。 濕立立啊！你舐到咧，佢今日仲冇舐你 啊？ 佢冇再舐你啊？ 出咗去啊，跟咗阿永安出咗街啊！而家 哦，不過我覺得最威都係你啊！所有人咧睇完條片咧，佢都話：哇！你屋企要同只狗講英文嘅喎。 係啊， 係咯，即係其實你阿摩尼公主如果考 DSE 嘅話咧，應該都合格㗎。 佢考 IELTS 都係係 啦，佢都係合格同埋高分嘅，真係。但佢又好啱邏輯嘅，因為咧 Molly 係英曲嚟噶嘛，英國曲架咧，正常係應該講英文嘅。 嗯， 你係啱， 但佢移民咗嚟香港噶啦， 咁佢都冇忘記自己母語啊，係咪啱喎？真係。 其實可能佢先至係揸住 BNO， 我要過到英國嘅話，我係要靠 Molly 嘅。係啊係啊，佢係啱數啊。好啦，嗱，電話號碼18738啦，咁啊，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啦。網上留言都冇人歡迎嘅。既然大家對疫情咁關心咧，我覺得 Rubber Band 呢只歌咧，應該大家都會特別覺得好意頭啊。因为呢只歌个名字就叫做《噔噔》，百毒不侵，耶！ 几多山崖风中飘降下沉，谁窥朕？没上限方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害苍生，动植物接踵沦陷，百毒不侵。百毒不侵，别太天真。几多披身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灌清未点。百毒不侵，别太天真。百毒不侵，别太天真。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 check it out. 用我 check 多次 it out。 你 check 完未啊？ 今日好开心，我哋做风 show yo。 边个做噶？ 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同黄耀祖。 揾脚咧？ 你俾多啲时间，我未揾到啊。 咁几时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嗱，边度得听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Two Two。 太多英文，唉，拜拜。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听完 Rubber Band 百毒不侵啊，希望成佢贵言啦。 啱啊，好多听众都系话咧，希望咧大家咧即系切勿松懈。譬如阿呢威芬咧就话啦，啊疫情又严重咗啦，大家唔好松懈啊，要有公德心。佢话人间友情都真系疏离咗，因为真系好耐冇见。 系啊， 但系咧希望咧疫情咧好快舒缓，同埋控制控制控制。 冇错， 我呢度咧有阿 Judy 啊，佢咧系一个提醒嚟嘅，都唔系一个点唱啊。佢就话咧，希望大家可以咧好好咧做好嗰个控制啊，都系，同埋多啲留意咧身边咧有冇一啲嘅独居老人。如果你哋去开买嘢啊、购物一啲物资嘅话咧，佢话不妨都问多句，睇下佢哋有冇嘢需要啊，咁样啊， 系啱嘅，啱嘅， 真系需要啊。 系啊，好呢度咧有一个 Tracy 啊，佢咧系一个啱啱咧放咗榜嘅 DSE 考生嚟噶。佢咧就话啦，我咧想点唱俾自己啦，同埋其他 DSE 嘅考生听。呢一年真系好唔容易行噶，又经历咗社会运动，又经历咗肺炎嘅肆虐，我哋喺咁艰难嘅日子，仲系需要努力咁样温书，其实真系已经好叻噶啦。佢话过咗咁耐，终于考完，仲放埋榜啦。可能大家都会好紧张，唔知将来条路会点行。不过真系唔使咁担心。佢话谂清楚自己中意啲乜嘢，跟住就去做，唔好犹豫。佢如果真系唔清楚嘅话咧，就咩都去试下。佢话相信咧，总会揾到一条咧啱自己嘅路，嘅路嘅。最后咧，希望咧大家，无论我哋条路系点样，我哋已经尽咗最大嘅努力去考呢一个试噶啦。只要无悔就得噶啦。祝大家继续坚持住自己嘅目标，大踏步向前行，总有一天理想达到。加油！祝大家一切顺利。呢、這个我听到我都觉得感动啊。 系啊，我都叫阿乐乐咧，即系你都写低下呢个2019至到2020年嘅呢一年啦。 不能忘记啊！ 系啊， 每个步骤真系 几个经历，即系源源不绝啊！真系啊！我覺得都是俾佢哋一個人生一個大挑戰啊！即係俾佢即係又成年啦，係咪？呢一年就大家成年啦，咁都係即係俾佢初嘗試。叫做經歷過任何嘢，無懼風雨。 係啊， 係希望人生真係更精彩。 譬如咧，外國咪話佢有啲運動咧，可能會而家想復出啊嘛。譬如 NBA 咧，就話今佢哋會繼續開打啦。 啱啊。 咁佢哋有啲球員自己咁講嘅，佢話咧，今年嘅冠軍咧，佢話應該喺個喺後邊加粒星星。 抗疫 佢话要加粒星星，佢话因为咧，佢哋认为咧，如果今年可以攞到冠军咧，系特别难得啊，因为佢话成个赛季都系咁艰辛啊，所以我觉得你话如果今届嘅 DSE 咧，我话嘅所有朋友都有粒星星， 真系我都系咁话， 全部都有粒星星，真系系 啊， 所以即系都系非一般嘅一年啊， 非一般真系非一般， 加油系啦 ，OK， 咁啊呢个 Alan 咧就话你好啊，丰收三宝，7月24号即系今日啊，系佢姨甥女啊 Yannis 咧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啊希望藉住呢个机会祝佢咧学业进步，9月咧 Yannis 咧就升上中三啦，咁样大个女啦要生生性性，唔好再激嬲佢妈咪，即系我阿妹啊。多谢晒三位可以读出 這裡呢度咧就有 Wanga， 佢咧就话咧想点唱俾佢嘅老友仔啊，叫做 BBQ 吴卓桥阿 Pax 听嘅， 因为听日咧七月廿五号咧就系佢六岁生日啊，喺度咧就想祝佢生日快乐，精灵活泼，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咁样成长，仲话咧疫情好翻啲咧，一阵间咧佢就会全家过嚟揾你哋嗰家人咯、哦， 系 哇咁样， 系小心啊， 是啊，你哋可唔可以咧唱首生日歌俾 B B Q 听啊？咁样啊 ，Happy birthday B B Q， 我哋快啲烧嘢食，我哋最中意 B B Q。 Happy birthday！ Yeah, 不过而家 BBQ 都唔知得唔得喎，真系 几好啊，几好啊吓！近排佢哋都话会疫情好啲咧，先至会再见面嘅。咁啊，而家我哋隔空咁样讲声生日快乐就够啦。 生日快乐，好啦，呢、okay. 度有个就系、是Janet 咧就话啦，我要点唱容祖儿嘅《世上只有》俾我个女听，望着你讲嗰三个字系啦。因为咧今日咧就七月廿四咧系个廿四岁生日啊。琴日收到好消息啊，知唔知系咩嚟？ 系咩啊？咩啊？ 桂花田可能好恨佢个女啊，就嚟有会公布呢个消息俾佢听。 咩啊？咩啊？咩啊？ 咩啊？ 妈妈结婚啊？ 佢男朋友求婚成功啊！ 耶！哇，廿四岁就结婚啊？ 双喜啊！廿四岁而家都唔算早啦，唔、哦、算早啦，真系。 哦，系咁 啊！黄耀祖个 friend 唔算早啊。 廿四岁都算早啊，系咪啊？ 唔算早啦。 咩啊？而家啲人咁迟婚、咁迟生 B B， 梗系早啦。 好多都唔早咯、哦，差唔多啦。 可能佢十四岁拍拖 啦。边个啊？ 系 啊，双 几多岁结婚咯？双 系啦，阿恬几紧要系咪？千里新娘。 你啊，你几多岁结婚啊？佢问。 我咪迟咯，我男仔嚟噶嘛，系咪先？ 好啊。 系啦，双喜临门啊！佢话咧就要继续幸福，我哋恭喜恭喜，恭喜晒。 好。 好呢度咧有阿拼烟啊，佢咧就话咧，喂你。三位早晨啊！疫情严重啊，大家记住为家人、为朋友、为自己啊，留喺屋企啦。佢话除非翻工真系冇计之外，佢有一个方法咧就做紧嘅。佢就话我决定咧买多啲零食啊，不论系放工之后啊，或者放假都可以食零食，咁样咧就可以俾到藉口自己啊。要努力去就平时咧就食多啲嘢咁样，买定餸放工同埋放假咧都可以留喺屋企度玩煮饭仔咁话。 哦， 咁啊呢个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希望疫情可以快啲远离香港啦。 有啊，我琴日都落去咧买咗好多雪条啊、甜筒啦。囤得囤积，储一储粮， 好 系啊！ 因为天气热咧，都系啦，食下雪糕都等自己开心啲啊！ 系、哦、啊，希望等大家甜一甜，爽一爽噶吓。嗱、啊，我哋继续呼吁啦，我哋十二点半新闻之后咧，就听你电话， 系 电话号码18723888啊！呢个时候要听下阿炮哥啊，陈雷呢一只，哇！你听到啲好似有啲梵音出咗嚟喎， 系 沙婆啊！ 走醒了，谁在说梦话？原是黑胆茶。这一晚跟你对车成堡，隔一晚将你视为尘斗。扩张血管化开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一煽动你渴慕。制造情话，举起酒杯与你躺于沙发，未冷到落下。这一秒跟你议论梵歌，下一秒心已飞黄道破。那中路灯最是为送歌，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通知美方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外交部表示，早上通知美方撤销对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的决定。外交部表示，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及中美领事条约有关规定，严重破坏中美关系。中方有关举措是对美方无理行径的正当和必要反应，符合国际法、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及外交惯例。外交部表示，两国出现目前的局面是中方不愿意看到，责任完全在美方，再次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为两国关系重归正常创造必要条件。去年7月28号中西区的警民冲突，一对夫妇和一名女学生被控暴动，区域法院裁定三人暴动罪都不成立，交替控罪、非法集结亦都不成立，而夫妇两人被控无牌管有无线电收发机就罪成。法官在判词表示，同意案中三名被告当日的装束和行为非常可疑，但在普通法法庭审理刑事案件一直奉行无罪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在于控方，举证标准是毫无合理疑点，认为案件并没有直接证据，控方举证时完全依赖环境证供。法官表示，必须强调案件有关暴动罪或非法集结罪裁决的最后结果只是反映本案呈堂证据是基于普通法奉行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以及零纵无枉的原则，并不一定能够反映三人当时有否参与非法集结甚至暴动。法庭颁布裁决一刻，不少旁听市民都叫好和拍手，法官短暂休庭，稍后就夫妇无牌管有无线电收发机罪作出判刑。六名外籍船员从机场抵港的时候发现确诊新型肺炎，六艘货船需停靠南丫岛对开海面，船上共140人要在海上隔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持续的漏洞并没有堵塞。他说，近日来港的船员主要来自菲律宾、印度和印尼等，政府说这些是高危地区，但船员来港却获豁免检疫，有常识都知道会出事。他说，早前有船员坐飞机抵港之后留样本做病毒检测，但船员无需等待结果就可以离开，一旦确诊追踪困难。何柏良形容豁免安排有如冇掩鸡笼，而且重复发生，促请政府马上取消有关政策。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高温天气持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01点，跌461点，总成交金额80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90点，跌471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31.5元，跌25.5元；中国生物制药10.8元，跌8毫；阿里巴巴240.8元，系跌5毫。 係跌5.8，中芯國際26.6跌1，美團點評193.3跌5.7，港交所362.8跌13蚊，小米集團15.34跌6毫，斯摩爾國際36.75跌1.25，中國平安83.5跌1.25，吉利汽車16.04跌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6.42，瑞士法郎0.925，加元1.342，人民幣7.019，英鎊對美元1.273，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662。港金現價報17,460，比上日收市升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7.58美元，賣出1,888.26美元。香港電台呢一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Hello， 我是想同医护打气的阿静啊。医护一直都走在最前，守护我们的香港，所以呢，我们都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减轻医护的负担，而你们医护都要平安地回家啊。医护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日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二台院线请来新一代演员吴兆轩，讲下第一次拍摄台湾电影的趣事。 咁某啲尤其是好激动嘅位咧，我啲普通话就会有啲偏差。我真系有一场戏好激动咁做完之后，收音师傅之后同导演讲话：，诶，等人真的不行，有鼻音。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电话号码18723881873881啦。最尾半小时嘅风速快云嘅大点唱咧，咁希望可以等你放 lunch 嘅时候咧，都有啲舒服啲嘅心情。不过气温咧就越嚟越热咯，又升多一度啦。而家系33度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吓。咁啊，电话旁边咁啊，梗系讲翻我哋家居王要做啦。哦，佢又仲未打到嚟吓。好，我哋继续咧，而家就同啲听众咧就倾紧偈先。咁啊，嗱，不如读一个点唱先啦。呢度咧有一个 facts 咧，佢就话啦。由于疫情严峻，每个人都在屋企避疫啊。佢话可以听到你哋节目咧，真系一个非常愉快嘅享受啊！哎呀，多谢你啊！佢系咪咪嚟噶吓？佢话豪仔啊，你仲记唔记得我啊？佢话咧，我系咪咪啊，仲祝福你聋哑之时不咩嗰位、啊， 即系祝你生。 佢祝我生仔嗰阵时咁样系啦。佢话咧，文说你热爱唱歌，所以今日好想点唱咧，由你主唱嘅《甜蜜如软糖》咧，俾广大嘅听众听啊！我要靠近你，去咬你食你糖不甩咩？咁甜你系啦。佢话你唱得晒就好啦，唱唔晒半首都好啊。头先我听到啦，半句啊嘛， 半句啫， 系啦，真系啊，系啦。佢话咧，用你美妙嘅歌声，哇！佢话。 得啦，唔好再 读落。唔得，我要读落去啊！你知唔知啊？ 你都美妙嘅歌声， 你知唔知佢写咩啊？ 佢 话 真系盲目崇拜咯。 佢话你以你美妙嘅歌声，你唔灌录唱片，实在有点而浪费啊！ 其实咧，佢赞你同埋善你咧，都系一只字嚟。 我哋咁话， 我系你咧，应该要剔咗呢一位我哋听众们对你嘅赞美， 系啊， 攞啲钱出嚟录一张碟，睇你有蚀到有几摊。 佢话咧，你两位公子都会话爸爸唱歌好听。其实我一早讲咗噶啦，我头先风头火势都话咧，我细仔咧一听到我唱咧一粒音咋，就即刻话唔听啊。我大仔咧识做好多啊，毕竟 盲目崇拜呢啲就系跟住 大仔咧识做人啦，佢就即刻话我要听啊咁样， 佢根本就斗气，佢同个细佬唔关你事噶， 系啦，细佬有慧根，佢知道唔好听住，系啊，佢识欣赏啫， okay. 多谢你啊咪咪，哎呀，我心都甜到呢，我而家我甜到真系要咬你食、 okay. 你真系。 好，我哋今日好多 fans 啊，我哋咧呢度有一张 fans， 不过佢咧心急得滞咧，佢好有手尾就写咗日子，但又冇写佢咩名字。 好， 但我一照读咧，佢话麻烦读出。我有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佢妈妈咧啊祝啊细女啊阿杰儿啊7月26号生日啦，预祝佢咧大女咧宝儿啦8月11号生日，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同埋咧啊佢哋顺利完成课程，获得好成绩，理想达到啊，支持我哋咁样都支持佢哋嘅咁。 系啊， okay, 我要补充翻头先咧，我12:30之前播阿炮哥咧陈雷嗰只咧，我读错咗系娑婆先啱啊，唔系娑婆，系娑婆， 娑婆 系。sorry， 系 super， 系啦系啦，多谢，好到阿祖啦。 好，咁我又读啲 inbox 里面嘅点唱啦，好唔好？呢度咧有 Agnes 啊，佢咧就话咧想点唱咧，张伟健嘅身体健康啊，俾佢嘅爸爸妈妈同埋三个好似佢嘅家姐，仲有圣母堂嘅教友啊、神父啊，特别咧仲有系令到佢好开怀嘅罗神父，好犀利，因为佢一个标点符号都冇啊，有啲难读啊吓咁样。佢话咧好想话俾大家知啊，佢好翻。仲有咧，就住喺呢个正辉楼嗰度，最好嘅兄弟同埋佢嘅屋企人，叫佢咧一定冇事啊！最后咧，仲有另外一个咧最好嘅朋友美云同埋佢三个家姐，仲祝埋我哋丰收三宝同埋全世界嘅人咧都要身体健康啊，同埋要平安咁话。 好啊，好啦，咁我哋呢个时候听个听众电话咯，18723888，18723888。Hello， 你边个啊？ Hello， 你 系位主持，你哋好。 你叫咩名字啊？ 我系陈太啊，陈 太 系啊，之前同阿女打个电话嚟，佢点水形物语嗰、那个。 哦，记得啊，记得记 得， 系啊，放榜咯。 系啊，之前就系未考，跟住好紧张啦，而家放咗榜都系好紧张咯，所以打嚟点下唱啦，庆祝下。 你讲下情况如何啊？而家 其实佢放咗榜个成绩比想象中争少少。 O K， 咁系啦，咁而家都会照同佢即系佢自己排晒啦。排晒次序，希望入到佢想入嗰嗰线咯，即系第一位线咯，希望系啦。 但 系 咁佢情绪咧， 系啊， 系咯。 之前放榜嗰刻，梗系即系睇到成绩，梗系唔开心啦，即系都有喊咁样咯。 嗯， 系啦，咁我都有即系都陪住佢一齐啦，冇办法。咁但系其实冷静咗落嚟，又唔系咁 worse 嘅，点都会有大学收。咁我覺得可以嘅，都可以嘅。 係，唔係可能佢之前對自己有要求啊嘛，咁所以佢就好容易就會有失望咧。即係如果你從正面角度咧，好事嚟噶。 係。 即係好似我唱歌走音咧，我都會難堪 嘅。唔好再將你唱歌同任何人嘅嗰啲嘢比啦。 因為我對自己有要求啊嘛，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好明白。 O K 嘅，我覺得。 阿祖阿祖，你唔好阻住阿陳太，你講多次。 陳太，你佢對住佢。 你唔好阻住陳太。陳太，你講咩話？頭先你講咩話？ 其實我識唱歌嘅，我教唱歌嘅。 而佢覺得我唱歌 OK， 好 我覺得你唱歌 OK， 好嘢！我信啊，你个女听日有八间大学一齐收佢，冇问题，我俾信心你。 全部咧，其实我想讲，今年考 DSE 嘅考生真系好辛苦，同埋真系挨过咗好唔艰好艰难嘅隔个时期啊！真系我都睇到，咁、即系想讲，所有考得唔系咁好嘅都唔好放弃咯，即系仲有好多机会同埋好多出路。 系啊，我想补多句啊，我会话唔单止今年嘅考生啊，其实你哋作为屋企人咧都唔简单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多唔同嘅转变啦、可能性啦，又要扮冇嘢，因为最紧要咧，你哋就要令到嗰啲小朋友咧就觉得，好放心，爸爸妈妈好轻松噶咁样， 系啊， 你哋都真系要俾个叻你哋啊， 系啊，同埋真系第一次试喺屋企咁样放榜，真系估都估唔到咁样睇成绩、 但反而你会唔会开心啊？因为咧，如果平时咧，你未必会陪到佢翻去放榜噶嘛？可能 我开心 是因为我不用回学校陪他放榜啊，回学校还要面对那么多家长啊、老师那些。 因为以前我们呢其实不会叫爸爸妈妈陪放榜的嘛，我们自己拿完成绩表是啦。所以呢即是我从阿田的身上你就知道他很想陪着他的小孩嘛。但如果你说如果我们是正正常常的环境呢，他的仔梗是睬你啦，我自己回去放榜嘛。现在你给了个机会呢就。 系 啦，家长仲可以陪住个细路咧，见证咁重要嘅一刻咧，就有少少因祸得福嘅。其实呢个真系， 系啊，今年真系好特别。 系啊，你要继续加油啦，系啊。 系啊，你觉得喺疫情底下咧，即系又要大家咁紧密接触啊，同你个女女咁样，你觉得你哋嘅关系有冇好到啊？ 有好到，因为其实日日都对住， 啱啊， 系啊，喺间屋度，咁啊，又多嘢倾咗啦，咁样系咯， 你讲咩我都觉得啱啊，今日系啊，你又慧眼识英雄，系啦，我相信你个女一定好幸福，你又咁识放系咪先？ 如果放宽咗嘅时候咧，你不如嚟教下我哋三个一齐唱歌， 系啊系啊系啊，你教我哋 唱 歌啦，唱 歌其实都好好， 系啊， 好嗰啲直情好添啦， 系啊系咯，阿祖啊，你冇得讲咯，系咪先？哦， 我出嚟捞噶嘛，话晒系咪？ 系啦，好甜啊，我哋甜在心啊。喂，咁你同你个女加油，好唔好？ 啊，好啊，好啊， 好啦，多谢你， 多谢晒， 拜拜。我唔做啦个节目，我觉得我满足啦。 好啊，你继续睇 啦。 唔系，我谂住去灌录唱片啦。系啊系啊，阿天你拉翻我落地下。哎呀，我飘到上天花板啦，落翻嚟先真系。 陈太正面啊，我真系。 陈太佢知道疫情之下咧要氹大家开心啊， 真 系 好好啊。 系啊， 氹到咁噶系嘛？ 喂呀，你俾少少，我用咗威呀，喂呀，你俾啲机会我开心啊嘛。 讲句老实嘅说话好唔好？ 好啊，你讲啦，你讲啦。 我哋一齐喺直播室度做节目咧，我又睇住你嗰个样去唱歌咧，其实真系难受嘅。但当今日咧，头先我只系喺个电话嗰度，透过个收音机咁， 即系正咗好多，你觉得系嘛？ 听到你唱嗱。呢个系你讲嘅， 即系正咗好多，我都终于明白啦，我会删咗佢咪噶啦，啱啊，阿祖啱啱话正咗好多真系， 冇咁难受，我先明白。 下次我安排，下次我会安排你翻星期五啊。 好，再听下个听众电话 ，Hello， 你系边个啊 ？Hello，Hello， 你系边个啊？ 好耐冇见啦，我系小白妈。 啊，小白妈，你好， 你好， 系啊。 喂，我咧放咗两日冇薪假啦。 你放咗两日冇薪假？ 两 个星期， 要放两个星期。 哎呀， 你做边行话？ 餐饮。 哦，餐饮咁就真系大件事啦。 喂，但系喺可见嘅将来，你觉得你翻得公平嘅嘢咧，即系会唔会再延长呢个无薪假咧？即系大家例示。 80% 啦。 你觉得有呢个机会啊？嗬。 系啊，因为佢迟啲，因为之前都睇新闻话，可能话。即係再嚴重啲會咩禁足令啊嘛， 係係係， 咁就係咯，我哋翻咗半個月咯，即係15號佢開始就已經即係嚟係啦，15號星期三嗰日開始。 係、嗯，喂，你嗰個係咩種類嘅食肆嚟㗎？係 咯，即係餐廳啊、酒店、酒樓啊，哦， 餐廳。咁如果佢未有呢個禁令之前咧，係咪你眼見其實咧就爭啲就恢復翻正常啊？即係又係上滿啊、爆曬棚咁樣 的。生意如何之前？ 其實佢係放寬到8人嘅時候咧，其實跟住即冇咁高峰期嘅時候咧， 係 即八人以上嗰啲咧都 OK， 係滿嘅， 係 即係。譬如平常嗰啲日子都会有起码70%-80%嘅。 哈哈，但系咪真系嗰阵时连啲胶板都掹走咗噶？因为而家啲人咧都话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之前系有嘅。 系系系， 之前系有嘅，即系一放宽咗之后，或者唔需要呢啲嘢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好咗好多嘅。咁但系跟住佢开始再话翻要八人啊四人嘅时候，就已经跟住佢就话再即系唔限堂食嘅时候，你已经。个心即刻灰晒啦，系啊，即系宁愿忙好过咁悠闲咁样样咯。同埋啲即系譬如佢19號再宣布话系先嚟紧会再延长七日嘅，先去到29號啦。而家 系啊， 咁已经系即系我屋企已经无所事事噶啦。嗰一个礼拜， 想象到啊， 嘅嘢都抹晒噶啦，啲嘢 想象到啊。 即系我哋平时就话啲打工仔咧，你谂下我哋以前就成日话啊谂咩藉口啊射波啊，成日想打风啊放假咧， 系啦， 你啲即系老老实实系以前咧就大家好似揽晒啲龙溜咧就点样可以休息嘅啫，到而家你唔使谂龙溜啦，你直情系好被逼就喺屋企休息咧。大家先至發覺，喂，真係周身唔聚財㗎。 但因為你係、你之前有活動可以去嘛，你而家係活動唔可以去啊嘛，咁所以又真係爭好遠嘅。 即係你話放假而冇得去出去啊，即係我講話去旅行啦、 嗯。 即係你就算連去，即係你想去呼吸下去行山都好啦、 嗯， 都唔可以咯。 唔容易㗎啦，而家喂，但係我想問下咧，係咪都？总算未话会有减省人手呢件事出现啦。 你两个星期之后系咪有得翻工噶？都 有嘅，咁、但系而家真系要睇个疫情咯。 系啊， 因为我而家都俾佢而家29号满咗嘅。 系 系啦，咁但系 可能好容易又会再延长啊！而家你都睇得出佢嗰、那个即系逐步每两个礼拜可能又再更新一次，每两个礼拜又会再收窄少少咁样。 所以，唉，都唔系好乐观咯，已经系。 嗯，系啊。 但如果咧，俾你而家喺呢一刻啊吓，有得翻翻工，唔需要咁闷咁留喺屋企啦。你作为即系餐饮业，每日要接触咁多人，其实系咪都会个心都有啲担心嘅咧？对于呢个健康嘅情况， 其实系做，如果系即系本人系做咗本分，每一个人都做咗本分嘅。 系。 即戴口罩啦，一定要啦。咁同埋真系洗手咯。 系啊，因为你哋掂嗰啲钱银啊嘛。 系啦，即系我哋都要，即系譬如做完几个钟头嘢，咁就要洗手啊，跟住或者系即系洗唔到手都要查嗰啲消毒，即系嗰啲搓手液。 要， 即系做好自己嘅本分先咯。咁就系、是，譬如你话啲客，即系嗰阵时高峰期嘅时候，咁我哋都要照戴口罩啊。咁人哋食完嘢都会戴翻个口罩咁样走嘅。 系， 咁我就、即系有啲嘢唔担心得咁多咯。而家系， 而家我哋唯有 斋就 系、是，冇啊！而家唯有希望呢个反弹嘅疫情咧，就系、是、最后一次警号啦。即系我哋跟住咧，我哋落嚟咧，我哋都会好警惕，我哋都会好谨慎，然后咧就揿住佢，冇机会俾佢再反扑咧。咁就系我哋唯一愿望啊！真系系、 okay, 啊！多谢晒小白先，系、啊， 希望你快啲可以复工啦。 系啊， 系、 okay, 啊，小白妈加油啊！ 系啊，电话旁边咧亦都有啲听众等紧嘅，我哋稍后翻嚟咧就听你电话，读你嘅传真啊！今日都好多人打嚟啊！ Felt so fake, not myself, not my best. Felt like I failed the test. But every tear has been a lesson. Rejection can be God's protection. Long hard road to get that redemption, but no shortcuts to a blessing. Yeah, I'm faithful. Scratch that, baby, I'm faithful. Gotta say it's really been a to be dull, now I sparkle, had a piece of humble pie, the eagle trick saved my life, now I got a smile like Lionel Richie, big and bright, need shades just to see me, trying to stay alive just like I'm Luigi, I'm on the lease and let's be easy, yeah, I'm playful, scratch that baby, I'm playful, gotta say it's really been finally， 哎呀 ，smile 啊 ，Katy Perry 啊，呢个时候真系要笑多啲啊，笑多啲啊。 OK， 好，我哋继续点唱先，系啦。咁啊，Eva 啦就话啦，你好啊 ，Eva。咁佢就话咧，长期都听咗你做节目噶，7月24日系佢嘅死党 Wendy 啊，阿黎嘅生日，祝阿黎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青春常驻啊！佢系第一次喺节目点唱啊，希望可以点首《红日》啊，俾阿黎听，因为佢好中意李克勤噶咁样。系 好，我呢度咧系好，我呢度咧就有小珍啊，佢就话咧特别要感激啊，就系所有嘅医护啊，尽心同埋专业啊，喺过去半年咧，无论几辛苦啦，不但止啊工作辛苦啦，亦都要担心自己同埋家人会受。感染啊嘛，佢话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希望所有人咧都要尽翻自己嘅本分去抗疫，留守屋企，保持卫生啊！亦都要咧想特别点唱俾呢个超医护啊 Lily 人听，祝佢咧要好人一生平安咁话。 系啊系啊，嗱我哋用呢个咁慷慨激昂嘅声音咧，就陪伴住我哋嘅点唱啊吓！呢度咧亦都有阿 Candice 咧，佢就话啦。26号咧就系细女啊子瑜2岁生日啊，谂住简简单单同佢过生日就算数咯。因为咧佢屋企附近嘅好多街市店铺都中咗招啊，佢哋系屯门区嚟噶， 系啊， 佢就唔敢去买嘢啦。而家周围都高危咧，就好似避难咁样咧，真系好惊咧会自己中咗招就累到大家。好彩咧仲听到你哋三个带欢乐俾听众啊，希望疫情快啲受控，快啲完结，身体健康啦。大家记住啊，留在家先至系最大负责任嘅行为啊。子瑜妈妈祝你每日都健康，每日都丰。 OK， 阿 Moon 咧就话啦，三位早晨啦，佢话今日咧想点唱俾所有嘅同学仔听啊，无论你系读紧咩嘅同学啦，吓，即系所有嘅同学啦，唔好介意今年嘅收成，佢话努力向前迈进啦，咁样希望明天会更好嘅。 系啊， 好啦好啦，我哋听个听众电话咧，有人喺度等紧啦 ，Janet。 系啊，各位主持， 你好你好 ，Janet。 好 ，Janet。 系。我今次真系第一次打到嚟，亦我亦都系你哋嘅忠实 fans 嚟嘅。 多谢郑咧， 系啊，咁就因为咧我细佬听日生日， 系， 咁啊希望咧藉着你哋嘅节目咧就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啦。 生日快乐啊，细佬，阿郑咧细佬叫咩名啊 ？Richard，Richard，Richard， 系 ，Hello，Richard，Happy Birthday！ 多谢晒你哋啊！咁咧就佢都有听噶，咁咧就因为咧冇办法出去庆祝啦，已经咁嘅情况，我哋年年咧都有庆祝噶，但系今年咁样咧就冇办法啦，靠晒你哋啦要。 要啊要啊，譬如咧， 我哋市长咯， 系啊，譬如我爸剑侠咧，其实佢28号啊，下个礼拜生日咧，咁啊都应该预咗唔会出去食饭噶啦，咁啊在家咯，咁啊而家我哋其实有好多都 OK 嘅，我觉得而家家庭系最后嘅防线，最温暖嘅地方，大家聚喺自己屋企庆祝咧，其实即系同出边去咧一样咁开心嘅啫，一阵吓， 即系咪买晒外卖翻去庆祝咯，系咪？ 系啊，都系谂住咁噶咋， 咁系啊，你讲得啱啊， 又刺激到消 费嚟庆祝啦， 系啊，又刺激到消费， 其实我就想呼吁下咧。我同我細佬都已經係登個錄噶啦，咁希望咧即係藉住你哋節目咧，就同所有咧，無論咩年紀嘅人都好啦，為己為人啦，都盡量對抗啲疫情啦，打贏呢場仗啦，嚇！咁就我就希望祝我細佬生日快樂啦，身體健康啦，同埋咧。开开心心做一个风骚快活人， 好啊，好啊，多谢你。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本分之后咧，好快我哋大家都可以真系日日都可以风骚快活啦吓。 好，多谢晒。 祝晒全台嘅工作人员啦，包埋头先听电话嗰位哥哥啦。 系啦，安仔哥哥。 最紧要系身体健康，注重个人卫生。 Thank you， 多谢晒郑咧，多谢晒， 拜拜。 Rachel 就话啦，今日咧系 May Chan 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样样顺利啊！另外佢嘅仔啊，希希今年咧 DSE 啊考到好好成绩嘅，祝佢咧前程似锦，学业更上一层楼。 系啊，阿 Mon 咧就话咧想点唱俾所有嘅同学仔听，佢话无论你系读紧咩年班嘅同学，唔好介意今年嘅收成系点啦，继续努力向前迈进，因为明天一定会更好噶。 呢一区嘅朋友要我哋大力打气啊 ！Dorothy 咧就话啦，我系慈云山居民，我要点唱俾全个慈云山嘅人听，大家一定要加油啊！百毒不侵啊！特别要感谢咧慈云山嘅区议员咧为我哋奔波啦，你哋要小心身体啊！我哋居民咧除咗自己屋企咧，喺山上其他公众地方咧都系会快闪或者尽量都唔去噶啦。但系你哋就日日要喺呢个危险嘅地方度游走咧，风险仲比我哋高啊！佢话慈云山好彩有你哋啫，我系 Dorothy。 系 Benji 咧就话啦，散步身体健康，你哋一定要身体健康啊！尤其是神仔豪啊， 我会噶啦。 祝香港嘅市民咧远离疫情，唔好有第四波、第五波。佢话澳门咧只系有第一波，46个人咧又出咗事啦，但系佢哋冇死亡数字啊，感恩感恩 感恩感恩系啊。咁啊呢度亦都有阿嘉文咧，佢就话啦，我太太咧影雅咧7月28号生日啊，麻烦咧。歌声最好嘅豪仔唱首生日歌，叫我太太庆祝。 点解啊？究竟呢个世界上面仲有冇真相、 啊？一行一善啊嘛，你俾个机会佢安慰下我哋啦。咁咧，佢就话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病痛要远离佢啊！祝大家咧每日都带俾欢笑同埋快乐咧，我哋嘅香港嘅每一个听众啊！咁我哋咧就亦都用呢一首红日咧，真系希望快啲旭日招来咧，就令到我哋咧就百毒不侵， 快啲过去， 系啊，快啲回复翻光明吓！咁我哋今日时间够晒啦。 好，再见，拜拜。